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听众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27度嘅气温，咁啊早上见到相对湿度90%啊，咁啊多云啦，有骤雨同埋都有雷暴嘅，咁啊天气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唔系好稳阵嘅，亦都唔稳定啊吓，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出门口嘅时候都要稍作少少嘅准备，咁样咧就会理想好多啦。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先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一齐见面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同埋学习都顺顺利利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会谂，我哋想成功、想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好简单。咁你自己有冇试过努力呢？你嘅失败并唔会定义咗你嘅未来噶。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住今日有啲挫折，然后会唔会影响到将来呢？其实你系累积紧你嘅经验，一切咧都将会系最好嘅经验嘅累积，而慢慢成为咗咧你自己一个成功嘅重要嘅元素。咁但系你放弃嘅时候，你就真系乜嘢都冇噶啦，甚至乎连埋你累积嘅经验都会一拼咧就系输埋添。咁所以我哋今日就算遇到乜嘢嘅情况都好，大家都要好好地记住坚持，而喺你坚持嘅背后，总系有你嘅朋友同你嘅家人陪伴，咁你嘅坚持就嚟得更加有价值啦。 自上次离去那一天，确实有太多机会可碰见，很可惜彼此也是太绝，没有心愿。一想到以前，下着船还会有些暖，但共你也天生善于冷战，如固执会变，爱一先会变，好一对狂野角色，谁顺服对方先？从前问过千遍，然而仲没谁让过一线。难道这恶斗最美，人人都输，人人败给终点？谁这样强大，一样难匹的光阴那样快，梦幻被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撒野的小孩被教得很。胜败懒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与你相识于天涯，谁要计较那点失态。但大了仍有这好处，是你再不执着小错处，如有空介意，其实只介意，怎么我们会到此？曾陪伴似天使，曾怀着过好意，谁来原谅谁？别太关注，其实爱侣与自由无赢跟输，能明白最后仍不算是迟。谁这样强大？中每段债，最好胜的小孩也被我拥有。 一首歌嚟自杨千嬅，《最好的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啦，你哋好吓，27度嘅气温，望一望天气先，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有骤雨，明日有骤雨以及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咁啊，天气咧都系忽晴忽阴咁样啦，咁啊，所以唔紧要嘅，有阵时同生命咧都系一样噶啦，咁啊，唔系日日都如意嘅。咁样先至能够显得咧，当你顺风嘅时候嗰种嘅快乐。咁啊，呢个咧都系啲哲学嚟嘅。咁啊，大家都要记住啦。前两日嘅时间咧，有一个叫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入职欢迎仪式，咁啊举行咗啦。今日入边咧都睇到几多嘅。原来呢个计划咧自2021年推出以嚟，吸引咗400多间嘅企业啦，提供咗3400多个职位。一啲嘅空缺噶吓，咁可以俾大家咁啊，涵盖范围都非常之广泛嘅、哦，包括咧就系有金融啦、科技等等唔同嘅行业。咁啊，总共咧有1100名香港嘅青年就去到咧就粤港澳大湾区入边嘅城市，咁啊去到工作噶。咁啊，参与企业同埋香港青年咧都对呢啲嘅计划咧啊表示十分满意、哦。听上嚟都几正面啊吓！今年3月啦，咁啊呢一个计划推行啦，咁啊目前呢个计划申请咧已经延期去到咧就12月31号，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仍然系可以自己去嗰度揾下啲资料，咁啊嗰啲关键字就系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啦。好啦，咁既然有咁多嘅企业都会喺大湾区嗰度咧就设置办公室啦。咁佢哋呢亦都希望大家更加了解到呢，其实唔同嘅区份个机遇呢相当之多㗎。参与呢个计划嘅毕业生啊，可以获得呢就每个月10000元嘅港元嘅津贴啦，以及呢最长18个月嘅津贴添，亦都呢就係可以获不低于18000港元嘅月薪。咁所以呢呢方面我相信都有吸引力㗎。咁呢个计划呢，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就係特区政府鼓励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一个措施嚟噶，咁啊帮助大家可以创造更加多的空间，亦都更加希望大家咧可以把握呢啲嘅机会，咁啊做好咧就系自己嘅工作啦。其实嘅机会咧的而且确有好多嘅，咁啊政府都好努力去到做好多唔同嘅机遇送俾大家噶啦。睇下各位年轻人啊有冇兴趣啦？促进就业方面咧，咁啊其实亦都喺多方面咧就好努力咁样去到做噶。而家有超过33万人次啊，港澳居民咧参加一啲，譬如包括系养老啊、工商、失业保险啊，喺旅游、医疗，甚至乎建筑规划、教育等等唔同嘅领域上面咧，亦都有见到越嚟越多嘅增长啦。你今日嘅工作咧，系唔系自己满意嘅咧？咁样，咁如果你嘅下一代，你希望佢嘅工作又会系点咧？如果听下收音机嘅正在咧，就系譬如准备系毕业嘅朋友，你自己心入边嘅盘算又系啲乜嘢咧？ 毛毛虫虫何时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便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 重新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雾雾从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早上的时间来到6点22分，它是饥饿的毛毛虫，李克勤直播室就有饥饿的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嚟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梗係唔使讲啦。点解唔使讲呀？大家呢上网呀、或者睇新闻嘅时候呢都已经会留意得到啦。咁尋日夜晚傍晚嘅时间呢，咁喺西九文化区就舉行咗个香港夜缤纷嘅启动礼啦。咁入面呢都已经有好多呢关于夜晚玩嘅嘢啦，包括啲乜嘢呀？夜间活动嘅嚟紧陆陆续续，当然系有中秋节啦，横跨咗咧就是国庆、万圣节、圣诞节、新年同埋明年初，即系直头咧将嗰啲重点嘅节日啦搞大佢。好啦，咁啊戏院都会推出一啲夜场嘅购票优惠嘅，包括就系香港艺术馆啦、香港科学馆以及咧就香港太空馆啊。咁啊再次就为市民咧同埋游客搵嚟更加多唔同博物馆嘅夜游体验，突然间谂起翻山侏罗纪添，唔紧要，另外一样嘢嚟嘅。好啦，并且会喺星期五六日以及公众假期延长开放时间，去到夜晚十点。哎呀，啲工作人员咧要谂下嗰啲上班时间系点样啦吓，唔紧要，都系推动夜晚嘅经济咧好重要。好啦，西九文化区 M Plus， 而家要读。西九文化区 M 家在晚间举行的博物馆夜间展厅的活动和工作坊，夜晚在 M 家都有得玩的，还有大馆，大馆未来六个月都会找来很多不同的晚间表演的项目和艺术展览。好了，今天市民逢星期三夜晚可以免费入去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即是免费入去即是看看马仔，所以咧都几多嘢玩啊吓！好啦，又再望落去先。咁啊，铁路公司亦都推出咗啦，就系、是、叫做玩嘢啲，想你搭嘅优惠。咁啊，利用咧就已经连结嘅佢哋一个账户啦，然后嘅 連結咗嘅成人八達通啦，同佢哋嘅帳户啦。咁啊喺乘搭啊重鐵，即係市區地鐵啦、輕鐵或者咧就係港鐵巴士，每滿五次晚間車程，晚上十點半之後出閘嘅話咧，就可以獲得一次免費本地嘅車程獎賞。即係簡單啲嚟講啦，你搭多幾次咧，就會有一次係免費咁講啦嚇。好啦，旅發局亦都會向旅客咧就派發一啲香港夜遊樂啊。咁啊，呢啲優惠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就用嘅，同埋咧就提供一個開篷巴士夜遊特別嘅優惠。所以咧，淨係睇呢啲活動咧都相當之多。不過頭先有提及過一啲重點嘅節日嘅，包括咧就係中秋節啦。咁喺9月15號，哇，9月15號至10月8號，15號咪即係今日。咁啊，亦都會開始咧就有一個中秋嘅彩燈會啦。而15號開始至到10月31號啊。咁啊，亦都有嗰、那個海洋公園嘅夜遊啦。9月16號開始咧，咁啊見到即係政府都係持有嘅迪士尼樂園咧嘅萬聖活動啦。所以咧話都相當之多唔同嘅活動啊，咁啊更加例如喺蘭桂坊一啲嘅廣場，甚至乎係港島同九龍區嘅廣場啦，晚上嘅情況亦都會越嚟越多唔同嘅一啲嘅表演嘅。啊，仲有咧。在一些傳統節制那裡，包括就是譬如有打坑舞火龍也都會回來啦，有一個越來越好歡樂灣區大型無人機表演，這個無人機表演我有興趣啦。我見外國很多無人機表演呢都真係形狀相當之靚啊，咁香港會整啲咩形狀呢？係咪整個區旗楊枝驚咁樣飛出去，一邊變咗楊枝驚，跟住一邊又變咗其他嘅圖案呢，咁所以都有興趣呢就知道嘅。另外9月底至10月蘭桂坊餐飲優惠活動亦都會出現啦。9月中至到12月亦都會超過80間嘅商場優惠同埋活動，仲有一大扎㗎。例如係嚟緊嘅時間咩公子妹呀、或者國慶煙花，甚至乎呢係晚間嘅一啲美酒嘅巡禮呀，都係呢可以幫忙得到推動呢一類型嘅經濟嘅。咁希望大家以後多多留意住啦。想有任何活動玩嘅時候呢，我哋同一時間都要留意住天氣呀。天气唔好嘅时间咧，可能就要揾翻佢出场啦。佢系天气之女，佢哥哥系天气之子啊。 突然会粒碎睡眠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似望向天气烦。阳光暖暖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嚣张，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忙我的朋友发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意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乱去闯，难道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让我吹风，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视天中火放散放，独有的飞 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前尚恐慌。 呢首歌嚟自 Sika 嘅《天气之女》，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半啦，我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石澳道经抢修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行车，经巴士试路之后，城巴第九号线恢复以单层巴士行驶，头班车已经在早上六点分别由筲箕湾和石澳开出。现时石澳道部分路段正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运输署提醒驾驶人士注意现场交通情况，小心驾驶。港铁大学站在凌晨12点几，有一个20岁男子被职员发现倒卧在往金钟方向的月台上，头部严重受伤，身体亦都有多处受伤。警方接报到场调查，男子在现场证实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死者在月台边缘被一列离站行驶中的列车撞倒，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梵蒂冈表示，教宗方济各的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主教已经同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进行开诚和友好的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和它的严重后果，以及粮食安全和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等问题。双方强调需要共同努力，鼓励对话，并且寻找通往和平的道路。祖皮在六月亦都先后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并且在七月前往华盛顿，试图推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他近日在德国出席会议的时候向传媒表示，要实现和平，所有关键各方都必须要参与，亦都必须要由乌克兰人决定自己的和平之路。美国总统拜登的仔亨特已经被起诉三项同枪支有关的刑事控罪，是美国第一次有在任总统的仔女被起诉。根据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起诉书，亨特被指控在2018年10月购买枪支的时候讲大话，隐瞒自己吸食可卡因成瘾的情况，被控在购买枪支的时候作出虚假声明，以及身为吸毒人士非法拥有枪支。亨特和司法部原本达成认罪协议，以承认逃税指控换取不起诉非法拥有枪械的罪名，但是法官拒绝接纳协议。当时特别检察官表明，案件很可能要进行刑事审理。拜登因为亨特在海外的商业交易，两日前被众议院共和党人展开弹劾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 JW 黄浩仪，我好喜欢 Made in Hong Kong， 因为我觉得 Alex 和超 B 他们的互动啊，他们的 support 都是很多咯，所以我很多谢他们在港台上面给我的支持啦。香港电台95岁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Alex， 你嚟姑，最近咧我有对夫妻朋友，成日为咗啲小事嗌交，都唔知点劝佢哋好啊！ 好简单啫，超 B， 叫佢哋参加9月24日家顺手一生同乐日， 到时有艺人同埋专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又会有爱一世家书选举颁奖。包保他们一定学到东西啊。 那我可以怎样参加的？ 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未连香港啦。 潇潇洒洒的身影给我潇潇洒洒的上映。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连5个星期六上映梁朝伟经典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一代宗师。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企得翻喺度嗰个先至啱晒，系咪咁话？ 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章子怡、张震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嚟到6:36嘅朝头早，今日船仔亦都翻咗嚟啦。咁啊，当然梗要揾埋小发一齐倾下偈啦。早晨啊，小发。 早晨啊，你好啊，船仔。 你今日望住我个样笑得特别灿烂嘅啫， 特别甜添啦。 见到我坐呢一个 off 机嘅位， 梗系啦，40,000咁嘅口味咁而家。 系啊，终于可以接棒啊，系嘛所谓。 唔好讲过头说话，话俾你听。 好惊啊！唔系，即系我可以接棒揿下啲机，又唔系真系做系啦咁样。咁如果平时啦，上个礼拜有讲过嘅，就系去搭飞机嘅时候，点解我哋都觉得飞机餐特别难食嘅？ 嗯， 今集咧就继续讲埋其他嗰啲。 哦，好啊。 嗱，譬如咧，我问下你，你觉得飞机嗱，我哋唔讲嗰啲台干唔干净，你觉得啲空气系干唔干净啊？ 空氣呢，我記得我以前幫電視部錄過啲特輯呢， 係啊，即係你已經知道答案啦。 佢入面其實有好多嘅化學成分喺入面嘅，因為經過飛機嗰個燃料嘅問題啦。咁啊，唔講咁多，留返俾你講。 哦，咁我呢就我用另外一個角度講嘅。其實本身呢，佢譬如好多人都覺得話啊，好似機艙入面呢空氣好唔流通，有乜有好多唔同嘅乘客啦，咁啊充滿細菌嘅。咁但係因為空氣進入咗機艙之後，其實係會不斷循環。咁當個空氣吸入咗機身個底部之後咧，亦都會有一半抽出機身外面嘅。咁所以咧，再加埋一啲所謂嘅濾清器咧，其實應該係去到醫院嘅無菌等級嘅房。 哦，咁好嘅原來。 系啦，嗱，但系我唔知你嗰个讲法系点样啦，因为有啲飞通常咧，如果大部分飞机系真系跟足条例咧 ，suppose 系 OK 系好干净，咁但系最污糟嗰啲地方咧， 就喺台底等等啦， 冇错啦，你会唔会去抹噶？ 我会噶，呢个你见到翻嚟 都抹， 系啊，今日冇咯，今日有少少赶。 是我看到，但你平时是我看到你是很喜欢抹的嘛， 是啊， 即是你干净的。 我干净的，所以早上回来的时候我都会我们那个控制台的 panel 呢，我都会拿一些即消毒的方法去清洁了它先的。 是好啦，今到讲下第二样东西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飞机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有个窗的嘛，喜不喜欢近窗坐呢？ 其实我都中意近窗坐嘅，系啦。咁啊，不过而家同小朋友一齐飞咧，就我唔会再近窗坐，留翻俾佢坐。 吓，但系你唔系唔会坐，譬如窗口隔篱咁样，隔篱再隔篱有两个位噶嘛？ 系啊系啊，如果通常坐走廊位咯。 哦， 系、啊， 已经要咁样啦。 系啊， 因为要照顾佢哋， 照顾佢哋啦，又要俾佢睇啦，咁样系啦。 小朋友有冇问过你啊？点解嗰个机嗰、那个飞机个窗啊，有粒有个窿仔嘅？ 嗰个窿系咪用啲气压有关噶？ 系啦，冇错啦。通常我记得我细个有问过，吓烂咗啊，飞机烂咗啊，点算啊？ 我搭过某一啲航空公司见。见到有啲虫仔喺入边爬爬，系啊，嗰啲叫蟑螂嘅朋友咧。 Oh my god！ 系啊，我 见过 成， 我 见过 雕条片咯。但系佢有冇生存落嚟啊？ 我唔知道哦。佢总之就匿咗喺我个窗，即系佢系两个窗嚟噶嘛。 系啊。 佢匿咗喺嗰度入边都唔知点解。系啊。 我哋唔好讲啲咁唔卫生嘅嘢，我哋讲翻呢个点解嗰个机舱嘅底部会有个窿仔嘅？原来嗰个窿仔咧系透气孔嚟嘅。咁飞机舱系头先讲过啦，双层噶嘛。 系。 咁因为飞机你行驶嘅时候，其实嗰个外部压力系唔同嘅。咁所以当你有个窿仔嘅时候，就可以令到机舱入边比较高嘅气压咧，可以排到出边外层嗰一层玻璃。系啦，咁啊平衡翻内外嘅气压。咁因为两个玻璃嗰个承受嘅唔同压力啦，或者温度亦都有水气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个窿仔，咁就可以防止呢一个玻璃起雾添。其实车窗可唔可以咁做呢？不过气压唔得， 系气压唔同啊！我哋都喺个近海平面嘅地方嘛，所以就唔会有特别大呢个问题咯。同埋因为车本身咧，佢都有透气嘅地方嘅，所以亦都唔需要用嗰啲窿仔。 但我成日都唔知点解觉得佢个车窗系永远都系会白蒙蒙一片 嘅。哦，咁你可以控制翻车厢入边嘅湿度同温度，咁啊令到个玻璃唔会白蒙蒙咯。 即系类似校翻冷气咁样， 校翻冷气啦，或者冬天嘅时候用暖气啦，咁样咯。 好，咁最后一样嘢啦，完啦，去到呢一个最后嘅飞机特辑。 点啊点啊点啊！ 你平时会唔会喺飞机上面敷孖屎啊？ 我梗系唔会啦，我平时冇敷孖屎啦。 但系你唔觉得飞机好干嘅咩？ 哦，唔会、啊，你飞机会敷孖屎噶？喂，我买嗰啲好丑样嗰啲，等你敷上去啊！ 我系买嗰啲 sleeping mask 啊，瞓觉嗰啲一餐哎呀，唔使咁突出嘅，即系方便就得噶啦。飞机太突出，啲空姐会咁样系咁揾你。 买嗰啲老虎样嗰啲咧 ，mask 贴落你块面嗰度，咁、 哦、 你就可以变咗老虎乸啦。好嘢！ 我本身就系、是，唔使贴。你冇用过咩？ 我冇啊，其实我真系好少敷孖屎，我人生入边敷孖屎，我谂都冇五次啊。 咁我咪买嗰只老虎俾你咯。 点解？ 好玩咯、 啊。哦，好好啊，等你张孖屎。 都恨你啊！ 我等 你， 我边度似老虎啊？我咁善良。 咩啊？ 我草食系噶我。 咁买只鹿俾你，我唔知羊咁咩？ 马？哎呀，唔好啊！咁咪变咗牛头马面唔好。 好啊好啊，咁我哋讲下讲埋啦，我兜翻翻嚟啦。譬如点解成日都话喂飞机干到好似沙漠咁，一定要 full mask， 咁我系 full mask 嗰派啦，我 full sleeping mask。 搽 cream 咯，最多都系。 搽系啊，同埋你系会系咁要饮水，因为硬系觉得好干嘅。 哦，我系咁嗌汽水咯。 哇，你唔惊？我其实我又系咁饮水，但我又同一时间又唔好想饮水，因为我唔想去厕所。 或者饮果汁啊嗰啲咯，系啊。 哦，我都有、啊。 系、啊。 但我又唔系好想饮咁多，因为又唔想去厕所。 吓。 但系又。又真係好乾， 走開啦！你太懶啦，你個人去廁所都懶。 唔係啊，你唔覺得飛機個廁所好唔舒服嘅咩？ 係啊，係唔舒服啊，但係都要去㗎。 咁所以我會選擇。 咁冇人叫你入邊好耐㗎嘛？唔通你入邊做咩啊？睇電話咩唔通？ 咁又唔會。 咁啊係咯，咁好快啫嘛。 同埋個個都排隊咯。 咁你等佢冇人排隊嘅時候先去咯。 你又啱，你又啱。好啦，咁讲翻翻嚟啦。点解成日听到人讲话飞机上面要 full mask 咧、 啊？ 原来系因为机舱入边个加压空气咧，嗰、那个湿度长期系保持喺10%至20%。 哇，咁低噶原来， 好低， 我又估唔到咁低、啊。 所以我哋皮肤系劲易干、啊，基本上系佢话啦，系有同撒哈拉沙漠差唔多干、 啊。哇，我以为搭咗程机买咗张机票，所以荷包干添。 哦，當然啦， 這個、 你荷包又乾啦，你啲皮膚又乾啦 ，double 乾啊 ，double 乾，冇錯，double 乾啊，咁所以你基本上你個皮膚會特別乾，咁加埋咧，嗰、那個濕度太低嘅緣故，我哋每一個鐘大概會流失220克嘅水分嘅，咁即係話，譬如我哋搭12个钟头嘅長途飛機咧，即係我諗你都冇咗差唔多兩啲水啊，兩公升喎、啊，咁所以咧就建議你每個鐘係飲翻30ml嘅水，咁就會啱啱好啦，最好飲埋熱飲。 而飲就更加好咁樣吸收呢一個水分。 咁即係搭飛機其實吸收水分係人道嘢嚟嘅喎，咁啊唔應該收錢啦。 OK， 我覺得可以同航空公司講咯。其實我都覺得餐嗰啲都係人道，我肚餓嘛。係啊，我都 驚俾人秒就咁同佢講。 唔會嘅。 有个声音既跳跃大清晨，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哦、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oh,会满老套。 Reunite， 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啦。 Reunite， 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见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 Reunite， 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见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哦！别问有或无，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啦，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调着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见遇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见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从心，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见遇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这首歌是郭富城的《想见便遇见》。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呢，今天讲一下啊，平时你们维持礼貌呢，即是做人礼貌当然是啱啊，是重要的东西的。但有阵时你做事的时候呢，可能要一整日都好有礼貌。尤其是如果你是做关于是客户服务的工作呢，会不会是觉得哇做完一日嘢之后真的筋疲力尽呢？又或者是啊，可能你为了你屋企的人咁啊煮了餐饭，咁啊但是呢他们好像不是很喜欢，又说你，但是你又不想发他们脾气，又唯有笑啦。又或者是有位 Auntie 送你一对其实你都不太想要的物啦，但是始终是长辈，你见到都要跟他说声啊多谢啊，然后又挂一个很漂亮的笑容。如果真的这样呢，我都觉得挺累的，全世界我都不太喜欢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你份工又或者作为一个人应该是有礼貌的嘛。不过如果点解我哋成日咁样所谓扮演礼貌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好攰呢？原来系有解释嘅。根据心理学家咧，就会将呢一种喺工作场合上面陪笑嘅情景咧，叫做情绪劳动。咁所谓咧会涉及咗啲乜嘢呢？第一个就系隐藏真实感受嘅浅层表演，咁或者咧系改变咗我哋潜藏嘅实际感受嘅深层表演。我相信大家咧都系喺浅层表演嗰度嘅。 嗱，深层表演其实系可以由唔同嘅方式去达成嘅。嗱，譬如你重新评估一下你个情景啦，系一个例子。咁或者咧，你会谂清楚自己，即系类似 step into other people's shoes， 即系话咧，我哋系将心比己，当自己咧都系处于一个哇，可能好嬲嘅顾客嘅立场度。咁样呢个时候，你就可以真正咁样心同感受啦。就是我哋所讲嘅深层表演。不过呢是真的有啲攰嘅，我都认同嘅。原来呢有啲证据显示咗，原来用深层表演对于员工同埋顾客嚟讲亦都系比较好㗎。可能呢系因为咁样比较有说服力。咁而且由于顾客呢系觉得啊都几满意喎 ,at least 你都有一个系好嘅反应嘅时候。咁可能咧就會俾員工有一個少少嘅微笑，或者有一個小費啦。咁慢慢你就形成翻一個好嘅循環，可以咧令到大家都覺得啊都幾好喎咁樣。咁所以咧即使我都覺得係嘅，人係要即係有時係咁扮演禮貌呢一樣嘢咧係唔係幾好？不過船仔我咧都覺得，只要其實有好多時候你係真係諗清楚對方嘅感受啦，係諗下啊，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嘅做嘢嘅時候，咁樣你又冇咁舒服嘅喎？唔知道大家咧會唔會同我一樣都係咁樣諗咧？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咧朝头早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咁啊首先邀请咗咧就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新年上先啦，早晨新年上，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今日一上嚟嘅时间咧都见到人才仔仔嘅。 是 啊, 是啊， 因為點解咧？咁、啊、原來即係經常阿 Sunny Sir 咧都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多嘅行山嘅一啲嘅竅門啦、啊，或者分享一啲特別嘅技巧嘅， 係啦、 啊。咁、啊、但係今日咧，佢就揾咗一班咧就可以話同佢一齊經歷完嘅朋友。咁我覺得呢個角度好好，因為係可以俾大家知道咧，到底喺一個行山嘅過程入邊，我哋平時聽咁多嘅知識又好，或者秘笈都好啦，係咪真係好有用呢？咁所以今日咧，除咗係 Sunny Sir 之外咧，亦都揾到有學校方面嘅阿羅 Sir 啦，仲有兩位嘅同學仔咧，咁佢哋都係一齊咧喺外國嗰度咧上山嘅，咁然後咧就有啲嘅經歷咧就可以話俾我哋知道啊，到底真係行完啦，咁我分享係點樣咧？有啲咩啱用，有啲咩其實原來學嚟都冇用嘅，咁我其實我都好想知道，有冇啲咩叫做成日話咩寶庫秘笈啊？聽完啦。啊，做晒準備都冇用過嘅，咁係咪都有呢啲咧？咁仲有兩位同學仔，阿龍、阿華、阿龍阿偉喺度啦。好啦，咁啊先問下 Sunny Sir 先。咁其實今次呢一個嘅計劃咧，咁我都見到有厲害嘅，其實係去呢一個日本嘅富士山。 係冇錯。 嚇、啊，咁啊個籌備嘅過程嘅複唔複雜啊？ 唔複雜，不過我想補翻個難嘅。 吓点啊？ 头先你话保护啊嘛，有针线咪得咯，即系唔得 你 冇咗个烂 gap， 唔系我哋节目啊嘛。 系嘅系嘅，咁啊补完裤啦，咁啊即系条烂裤都要上山噶咯。咁今次喺成个上山嘅过程入边咧，因为之前几集新年时候都同我哋讲好多，譬如大气压力啊，跟住有啲譬如高山嘅问题出现啊， 系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咁今次喺一个真实嘅旅程上边咧，你就专家啦。咁譬如阿羅 Sir， 甚至乎係阿龍同埋阿偉咧，有冇遇到一啲比較上複雜嘅問題咧？ 咁要問下佢哋啦。 好啊，先問下阿羅 Sir 先啦。 之前咧，其實我哋喺上山之前咧，都可能係試過係有行山嘅經驗啦。我哋自己就孤家寡人咧，就好簡單咁就上山就搞掂啦咁樣。咁但係帶住一班同學仔喎，咁我哋一定要有好多嘅準備，好多嘅預備啦。咁所以咧之前咧就揾咗阿 Sunny Sir 咧就做咗一啲一系列嘅訓練啦，咁啊考取一啲嘅一級山藝嘅課程啦咁樣，咁啊俾同學仔去經歷一下。咁但係喺個一級課程嘅裏邊咧，佢哋嘅登山嘅課程裏邊咧就搞笑啦。佢哋咧預備咧就真係不足嘅，喺課堂裏邊咧就講曬好多嘢噶啦。Sunny Sir 提醒啊，要點要點要點啊咁樣。 喺我哋 KOL 環節入邊啦 ，Sunny Sir 都講好多有關於就係行山裝備嘅問題。咁佢哋梗係連節目重温都冇啦。咁啊，所以就有少少嚇準備不足喎，係咪算係咁咧？ 算係咁噶啦， 係啦， 即係算係咁。 所以先問一問阿龍。咁啊，想問一下你，其實你之前嗰個準備功夫咧，其實係點樣嘅咧？ 嗰陣時就睇少咗3800米咁高啦，咁跟住之後冇諗過，其實原來過咗個雲層之後，其實已經係好凍好凍好凍。 其實一落車五合目嘅時候，你都 feel 到個温度都已經差好遠。 係啊，嗰陣時就已經係 即係即刻去買嗰件嗰啲保暖衫嗰啲長袖， 即係唔買嘅，唔合買嗰啲衫嚟嘅最啱噶啦。咁啊，所以就呢方面就又係因為之前冇聽功課咯。我哋上嗰幾集先係咁喺度講，就話上升一千米低六度嗰啲 friend 咧。正常嘅，我講你聽，你失憶啊嘛。 咁啊係，咁啊係，係啦係啦。咁呢個就温度我哋要注意啦。其實就算香港就好彩，因為香港嘅山咧，其實最高都係鳳凰，同埋如果人去到嘅咧就係最高鳳凰，係啦，即係我哋平民去到嘅嚇。最高的點就是鳳凰嘅，咁、那個温度是有啲寒嘅，但唔會話好凍咁樣啦，即係正常嘅天氣底下，係啦。咁另外嗰位阿偉同學，咁你自己覺得有啲咩準備方面咧？你係覺得哎呀爭啲咁樣嘅咧？ 可能之前都係喺香港行山嗰啲時間咧，就會去著跑鞋啊，著平底鞋去行啦，跟、住就覺得呢啲鞋著去行富士山應該都冇咩問題啦，因為香港嗰啲山都行到啦。 啊、 但係去到富士山嘅時候，發現係呢啲鞋係一定唔得咯，一定要買行山鞋去著咯，因為佢嗰啲凹凸位先可以捉實嗰笪地咯。 嗯，即係裝備都係唔夠咁樣。 係 嚇，咁、好啦，咁啲同學仔咁去到嘅時候咧，咁要問翻 Sunny Sir， 咁啲裝備唔夠，咁喺呢一個咁臨時臨急嘅情況底下，可以點樣去到幫佢哋就做一啲簡單嘅解決嘅方案咧 ？OK， 所謂唔夠咧，之前都有 check 過先上山嘅。 嚇！ 如果唔係就真係搞唔掂啦。 係咯， 咁喺山度都仲有啲風褸可以買到嘅，但係鞋就真係有啲禮計。 其實因為鞋，我記得五合目都應該係幾 難搞， 幾難幾缺嘅，係因為鞋其實唔夠咗，其他登山人士都買曬啦。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哋臨出發前咧都已經再 check 咗一次嘅。 嗯， 咁頭先佢講嗰啲都係好細嘅，我哋見佢有帶長褲， 嗯， 但係估唔到佢上到佢唔著住先。 嚇、 啊，係啦，呢個係幾匪夷所思嘅事嚟嘅。 係， 不過有樣嘢佢哋好嘅就係聽話。 嗯， 我哋叫佢不如着翻啦，佢扭扭令啊，好啦好啦，咁咪着翻咯。 嗯， 啊、都系好事嚟嘅，佢哋又唔系完全唔听你讲、 嗯，即系纪律都尚算好嘅， 非常好添。 哦，咁呢样嘢系抵赚。其实任何一个嘅行山嘅 tour 入边咧，我相信纪律或者大家去到听从即系 leader 嗰个说话咧，其实系好重要 的。系都几乖嘅佢哋，我叫佢一个跟一个咧，佢哋系真系跟住。 吓、啊。 即係平時喺香港行，你嗌佢跟一個跟一個，佢轉頭就得啦，咁就走咗。 三寶地方啊嘛， 啊係嘅，都係嘅，好似今日咁，佢兩個未見過咁乖，佢靜曬冇出聲啊，係啊。 哦，係啦，嗱咁今次嘅行山入邊啦，如果問翻你哋嘅話，你平時喺香港有冇行慣山先？ 其實真係冇乜行山經驗。 咁所以咧，其實有陣時就想去外國一啲嘅山嘅時候，香港咧。個地理環境都會好嘅，即係點解我哋喺香港會做咁多有關於行山嘅議題呢？係因為香港行山嘅本身嘅路徑咧，已經有好多嘅練習嘅機會。咁啊，包括喺唔同嘅山段上面，你可以練習到唔同嘅氣候、唔同嘅找地嘅方法啊。其實有好多練習嘅功課嘅。咁呢個就真係需要係之前又再做到多做多啲功夫咯。 係，其實都要多謝老師先得嘅。如果唔係啲老師咁傻咧，去搞呢啲活動咧，個小朋友就少咗一次咁嘅體驗經驗。 嗯， 即係都有人話啊，點解唔係香港行啊？點解唔係邊度邊度行啊？咁其實佢哋能夠安排一次咁嘅活動咧，係費盡所有心思力量。 嗯， 啊、最好就係因為啲小朋友都好投入，其實最希望佢哋喺嗰個活動當中攞到佢想攞嘅嘢。 嗯， 譬如今次佢哋攞到嘅可能係一啲畢生難忘嘅經歷啊。 嗯， 即係中學畢業之後咧，話喂你中學嘅時候去過乜嘢？哦，富士山咁、嗯，哇已經威到真係，即係個回憶係值錢嘅，唔係話上富士山好威， 嗯、 而係有一班同學仔。有啲傻嘅老師喺幫你安排個活動，嗰、那個先係威嘅。 嗯，其實富士山嘅山路同香港嘅山路，你覺得最大的分別 係 咩咧？ 最大嘅分別係佢廿四小時都係濕嘅。 嗯， 因為咧佢好多時候咧就，因為咁啱我係嗰次啦，佢一直都落緊毛毛雨，所以成段路都係濕嘅。 嗯， 咁同香港你話落雨行差唔多，都係嘅。唯一分別就係高海拔。 嗯， 同埋佢啲山路比較窄。啊，咁呢度有時候佢哋中間要走啦，要跣比較會跣腳啲， 嗯， 同埋最明顯嘅分別咧就係大風， 嗯， 啊個風係會比香港任何啲山頭都嚟得犀利， 係啊係啊， 因為高啊嘛， 嚇， 咁呢個係就最主要分別， 係，咁所以咧行富士山當然係有一定嘅難度啦， 嗯， 咁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就因為富士山係日本最高嘅山嚟，所以佢喺上面嗰個變化已經變成無遮無擋，個天氣變化會好大。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啲即系叫新一辈同学仔啦，佢哋都感受得到呢个大自然嘅威力咧，其实就更加知道要以后咧听住神光。 系咯，唔知点解你咁认真讲嘢咧，啲怪怪地嘅。 咁最紧要咧就系同学仔又好或者老师都好啦，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大家都学到嘢嘅。咁我哋今次倾住咁多先， 好 唔该晒 Sandy Sir， 拜拜。 听完 Sunny 讲下行山同埋分享，同埋佢嘅学生分享咗点样行山嘅经验之后咧，我哋依家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都系会分途广播噶，咁大家一齐继续留意翻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璇璇仔。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你哋好啊！咁啊，欢迎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都会有小白喺度啦，同埋继续咧都一样会有船仔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嘅天气系点咧？一阵间都要劳烦啊，船仔同我哋出去咧再望一望。 好啊！ 而家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见到交通组嘅 Irene 啦，都入咗入嚟啦。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系，又麻烦你帮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啦。 冇问题啊。咁啊，暂时嚟讲时间比较早少少啦，所有隧道都系畅顺嘅。路面方面咧，咁啊，寻日咧就港岛中区文祥街通往江乐道中天桥咧，因为有道路事故啦，咁啊，寻日咧系全封嘅。今朝早好彩嗰度咧就啲封路全部开翻噶啦。文祥街通往江乐道中天桥嘅行车线全部开翻嘅。路面方面咧，咁啊受到早前冧山泥事故影响，咁啊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往方向啦，赤柱中坎角道近住。赤柱这个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石澳道来往方向近住歌连臣角道至到烂泥湾停车场那段都是封了路。不过部分的石澳道现在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还有最新的安排，刚才新闻部同事也提过，就是城巴的九号就是来往筲箕湾石澳呢就恢复返单程行车。咁头班车呢已经系开出咗呢，就分别喺筲箕湾同埋石澳道嗰度开出嘅。咁即係话呢可以有返条巴士线可以俾大家方便嗰度出入嘅朋友啦。城巴。 真好远啊，有巴士。 係啊不过都仲有封路嘅，所以经过时间大家都系要小心。咁另外。 嗰程车又坐耐啲啦，会。因为你即係单线双程。 係啦，同埋又人多咗。 有红绿灯喺度，大家又等下咁样。 系啊。 司机都要多啲耐性，通常见到呢啲叫即系单线双程行车咧，你一见到个红灯，有啲司机咧就唔系咁好啊，明明见到红公，即系已经系唔系红公仔，见到红灯啦，都仲谂住，我系最尾嗰架嚟噶咁样， 但单程单程就真系唔可以咁样做， 单系啊，危险噶。 对自己又唔好，对其他人更加唔好啦，即系唔系几负责任，一定要冇办法啦。大家都系要小心同忍让。咁啊，仲有嘅，咁啊，头先讲嗰啲咧，即系话呢个耀兴道啦、中坎角道啦、石澳道部分路段咧系全线封啊。咁另外咧就山顶嘅司徒拔道近住门牌53号、黄麻角道近住圣士堤反弯一段啦，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所以经过时间咧都系要小心啊。仲有就系九龙嘅观塘道咧，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嘅。咁啊，观塘道去彩虹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都系封咗噶。咁经过时间咧，大家要特别小心啊。 系观塘道嗰度都其实好多车咧往来啊，吓咁啊，冇咗条线，其实个影响都大。 都系 有咁即系啲线齐晒。 都 塞 啦， 都 塞 啦， 何 况少嘅啫，咁大家都系 少咗一 条 哎呀，真系惨啊！ 系啊， 希望快啲整好。 系 咁啊，今日就有一个差唔多有一个小周末咯，又想提下大家平时咧讲下啲玩嘢。今次咧就想温馨提下大家，咁啊揸车又好，行路都好，就系咧大家都要保持呢一个好心态出行嘅，就系专心留心，唔放心。点解咧？就 专心。留心， 唔分心，对唔住， 唔分心， 唔分心吓，唔分心系先至系真嘅。 好奇怪啊，唔放 心， 唔都系 get 嚟嘅咁样，你还是用咗第二啲同即系同音字咧，谂住愿闻其详。 果然啊，小白啊，真系好留心。 千祈唔好咁讲， 系啊，真系 知你想考我牌啫。 系啊，唔系啊，咁系我唔小心啊，咁系我唔小心。 咦，你又有一个 get 喎，变咗唔小心。 系啊，咁系唔得嘅。咁大家咧都系揸车又好，行路都好，咁啊想大家同大家咧分享一个消息啦。其实是一啲新闻报道嚟嘅，前几日咁啊，执法人员咧喺深水埗嗰度咧就执法啦，雷厉执行，严厉执行，咁咧就系希望提高咧确保啊道路畅通啦，同埋提供道路使用者嘅道路安全意识啦，同埋守法意识，最紧要就系咩？保障大家嘅安全。 哦，呢个最紧要。 系啊，就系做咩咧？咁就系执法人员咁，主要我相信都系警方嗰方面啦。咁就系咧就票控。就發出多張嘅告票啦，同埋傳票咧，就係對邊啲人去票控咧，就係違例嘅行人啦，唔小心揸車啦，同埋唔依照交通燈號踩單車嘅人士，發出傳票啊，都係 即係。总之你错就乜嘢啦，无论 系 行人踩单车定系驾驶者， 系 啦，咁都系一律会票控嘅。 系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咧？就是、之前我都有提过啲揸有啲朋友咧揸嗰啲好似嗰啲叫做咩滑板车咁样，但佢加咗个摩打，咁即系踩单车又加摩打，系啦，咁就系呢个咧就好强力去执法啦。咁咧就系咧就票控定系咩咧？就系、驾驶未有登记车辆啦，驾驶嘅时间咧冇有效嘅驾驶执照啦，同埋揸车嘅时候冇 第 三者 保险， 仲有咩啊？冇戴头盔啊！ 哎呀， 要 安全啊，要戴头 盔。讲真，先嗰排咧真系唔系咁好彩啦，山泥倾泻。我哋一般行人啊，如果有需要，我觉得都系可以戴翻个头盔，唔系讲笑噶。你点知道有啲咩抌落跌落嚟噶？咁你保障你自己啫，纯粹都系。啊，讲翻过马路，我之前都要同大家分享过。咁啊，过马路咧，唔好以为绿灯就咁可以过啦。其实你要睇睇你喺边个位置啊，你都要喺翻个正中间。唔系好，我见到我都曾经试过，见到绿灯咪过咯。咁你都。睇翻啱個位置過先得噶，如果唔係都有機會俾人票控噶。 我即係要喺翻斑馬線過啦，換言之係嘛？ 喺翻個馬路，即係正中佢有嗰啲 斑馬線係冇綠公仔嘅， 唔好意思， 都唔緊要。咁大家分享下啦。 緊要啊呢個 斑馬線咧，就係啲車輛要原則上係要停低讓行人嘅。咁但係有時似乎有啲人又好心急啦。咁如果大家見到咁，咪互相禮讓。佢要衝，咁咪讓佢行先咯。你行慢少少嘅，咁自己都安全啲。唯有咁啦，係咁嘅心態，係咪好心態啊？ 好心態， 冇辦法啦。佢唔讓你，咪你讓佢咯。 斑馬線，我覺得咧係行得舒服嘅，因為即係行人同埋駕駛者咧，本身如果大家都能夠係即係多啲去到人 互相禮 讓，其實行得好舒服嘅。咁如果你話係嗰啲紅綠燈嘅話咧，咁之前我覺得嗰個執法係啱㗎。 嗯。 點解啱啊？因為佢嗰個執法嘅時候咧，係為咗嗰個行人同埋即係道路使用者啦，唔係淨係行人啦，即係大家嘅安全。咁你明明係紅公仔，你仲過馬路？其实好危险噶，如果我系一个我 系 驾驶者，都明明系红公仔，我见到有人过马路嘅，其实我即系我系绿灯啦，其实我都会怯噶，因为我 系 真 系 好唔想车到人，因为我 系 一个 非常好心态嘅驾驶者， 我已经系合法咁行紧条路啦，但系仲有人冲出嚟，其实我系会惊嘅。 调翻转啦，我亦都系个好心态嘅行人，我见到咧明明已经转咗灯噶，但系你知啲车好远咧，哇，咦嘘嘘咁。我都停一停，睇下佢喺紅綠燈真係停唔停，有啲真係會衝過噶，咁、 啊、 你冇辦法噶喎。 係啊， 咁你情願同佢鬥啊，定係你自己條命仔安全啲咧？咁佢衝我，你最多係 mark 低佢個車牌，咁你第日咪去警署嗰度投訴佢咯。佢咁樣咁，佢唔啱喎。但係你起碼你保障咗自己先啦。係 啦、 啊， 咁而家我都見到喺警方咧都即係不斷噶啦，喺多區嗰度咧，對於即係違例過馬路啊，或者道路使用者上面嘅啲守則只要唔遵守咧，都會票控，真系会票控噶 吓， 咁我自己亦都亲眼见过，即系警方有的而且确捉住一啲市民咧去票控啦。我自己住歌区，咁我亦都见到咧，我自己歌区嘅市民啦，大家过马路咧，而家系守规咗好多，系、啦， 因为 真系绿公仔大家先过，同埋而家红公仔咧，大家企喺度。 有啲咧就你眼望我眼嘅咁啊，但大家都唔 系 好咁过。 系咁啊，好咯，大家 系好事嚟噶， 好心态，唔好争住。其实嗰我相信都唔系嗰一分钟啫。你系咪真系讲到一分钟都等唔到？咁大家都系等一等，咁大家安全啲。 当你谂清楚，嗰条系命仔嚟嘅，我就觉得，真系一分钟啦，等啦，唔紧要， 一分钟啫。 况且你一分钟，你即系自己发下梦又好，或者你同啲可能系朋友嘅倾多两句，其实都够钟啦。 系啊，大家都要好心态出行啊。好，唔该晒小白， 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都要问一问你出边嘅船仔啦。喂，船仔出边嘅天气点样？有骤雨同埋雷暴、哦，你都要小心啲、哦。 咦，大广播到呢度咧，我又觉得几舒服、 哦。哦，咁啊好啦。 终于见到蓝天白云咯、 哎，好啊， 有少少嘅，但系唔算好多。咁、我觉得，广播道呢个天气好好，真系好耐冇见过啦。 系、啲好人喺广播道啊，我好嘅天气咪喺度咯。 咦，系咪讲紧我同你咧？ 咁梗系啦，仲唔成日赞下自己咩？ 系啦，咁不过咧，呢几日都会有少少落雨啦，同埋雷暴警告嘅。咁长期呢一个礼拜都系好湿嘅。咁唔知会唔会大家一啲，譬如浴室嘅地方、屋企，尤其是会生毛菌啊？ 哦，生毛菌啊！我屋企好彩都冇啫，因为我打理得咧都尚算系整洁吓。一见到有啲毛菌想形成嘅时候，我相信都已经俾佢剿灭咗啦。 咁就好啦。尤其是咧，原来浴室啦，即系我哋大家所讲嘅重灾区啦。不过原来毛菌嘅出现咧系有三个元凶嘅。第一个元凶就系高温，第二个元凶就系高湿度，同埋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有一啲皮脂污垢啊，即系你譬如冲完凉咁，你会有啲皮屑有啲毛发啦。咁所以其实咧。解决呢样嘢咧，其实只要针对呢三样嘢，你就可以解决到噶啦。 哎呀，咁啊要针对佢一齐慢慢逐个击破先。 系啦，咁啊第一招做啲咩呢？首先第一用热水去冲嗰个浴室。咁、譬如你就其实最紧要系想点咧？系想冲走啲油脂啊。 哦，你知唔知我有个习惯嘅？我屋企嗰个系企缸嚟噶嘛。咁我每一次冲完凉之后咧，其实我都会攞个花洒轻轻咧就肥一肥翻嗰个浴缸，即系。又唔使话下洗嘅，咁你嗰个浴室你冇理由洗个浴室仲多过洗自己咁啊，唔 logic 啦。咁但系点都要冲完凉之后攞花洒肥一肥翻佢，咁啊起码肥走啲尘埃又好咩都好啦，好似个感觉会干净啲咯，我自己觉得。 其实系 work 嘅，因为你系最尾 point 系想整走嗰啲嘢，同埋最紧要系整走啲污垢，咁你已经击破咗第三个元凶啊嘛，同埋原来咧喺地下往上。即係你嗰埲牆，往上10 cm 咧，其實係最多皮脂同污垢積聚嘅地方嚟嘅。 係啊，係啊， 咁嗰啲位就重點清洗啦。咁、我當我解決咗呢個皮脂污垢嘅問題啦，咁啊就要解決呢一個温度高嘅問題啦。因为一般咧，其实毛菌喺20-30度嘅环境上面繁殖嘅，咁所以咧，如果当你啱啱用热水，好高温嘅时候咧，依家咧就用翻冻水，系啦，去冲一冲，咁你就可以降低翻室内嗰个温度，去抑制翻啲毛菌啦。 哦，咁样。 系啦，咁之后咧，第三个元凶就系高湿度嘛，咁所以最后尾咧，呢、這个就需要买一啲用具啦，譬如买一啲毛巾啦，或者水刮，咁你就抹干，最紧要系抹干，干先系最紧要嘅，就抹干翻浴室嘅一啲水分啦，咁你就三样嘢元凶都搞掂晒啦，咁、最后就系换气，咁啊最好就开定抽气扇啊，然后最同埋打开你道门，咁你就可以抽翻走嗰啲气，咁你所有嘢做齐晒之后咧。即基本上都唔会有事噶啦。 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我就有换气嘅，但我冇刮嗰个玻璃，下次做翻先。 哦，但我觉得你如果浴室都冇证明你嗰个高温烧到做得好好啊。 咁梗系 啦。咁同大家讲埋，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咁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都系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咁啊亦都有今日朝头早啦。晨光大学又话周树佳佳哥，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啦，已经打咗俾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你好。 早晨，佳哥。咁啊，前几日咧就系呢个盂兰节啦， 开始啦，系啦。系啦， 不 过 盂兰节咧，我先有一个，其实我成日搞唔清楚啊。 系 到底系真系讲紧咧？譬如前几日7月14日嗰系盂兰节啦，定系成个月系盂兰节咁样嘅咧？ 嗱，民间风俗 系 民间风俗，7月14日 吓 就鬼节啦， 系 盂兰节啦， 系 嗱，但系咧。這個是有些問題的，因為呢 無論是佛教又好，道教又好，其實呢真正他們祭祀這個遊魂野鬼啊，咁咧係七月十五嘅， 哦， 農曆七月十五係正日， 係 正日， 係。 但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咧要做呢啲法會啊，呢啲嘢咧，實在太多地方，太多廟觀，太多地方。咁咧有陣時候咧，就如果全部集中喺一日做咧，人手唔夠啊， 哦， 人手唔夠咁啊，會出現好困，有啲困難啦。於是乎咧，民間就發展咗咧，就話咧，成個七月。整個七月都當係咧係遇難呢一個即係呢個鬼節嘅期間，咁、 哦、 由七月初一去到七月尾，咁、都會七月三十或者七月廿九都當係嘅， 咁樣咯。嗯，咁而家就過咗啦，咁我唔怕問啦，即係直啲講句就係話，咁其實即係大家最關心咪最猛咁，係咪應該係七月十五先係咧？ 嗱，其實唔係咪最猛咧？呢個我講真的，好少用呢個字嘅， 係咩？ 好少用呢個字嘅。系啦，咁咧就係、是、其實唔係咁計嘅，就成個七月咧，民間相傳咧都係咧，啊鬼門關開咗啦。咁咧，譬如潮州人咧就稱佢做開孤門啊。 開孤門啊？ 係啦，孤魂野鬼嘅孤，開孤門。係啦，咁啊就請咁啊嗰啲朋友就出曬嚟啦。出曬嚟之後咧，咁咧就跟住咧就等做儀式啦。就祭祀佢哋啦。啊，祭祀住喎。嗰個祭字。是救济嗰个济， 哦，救济嗰个济啊， 系救济济，唔系祭祀嗰个济， 系 点解咧？因为做仪式咧，主要都系施食俾佢哋啊嘛，系令佢哋有嘢食啊，令佢哋有衫着啊。 哦，啊， 呢、 這个 系 个意思出发点啊，不一样咯。 系啊，你唔系话高高在上咁去祭佢， 系 你系施嘢俾佢食， 帮手。帮佢， 俾嘢佢，所以咧系祭祀嗰个祭，唔系系救济 救 济 嗰 个祭。 系啦，咁譬如前几日，譬如七月十四、十五嘅时候啦，咁、有啲咩坊间一啲民族嘅其实嗰啲叫即系祭祀咁样，或者活动咁样举行。 可以咁讲嘅，因为咧呢个民间嘅咁嘅讲法，譬如七十四系已经系鬼节嘅正日咁样。咁咧，所以咧喺呢一日咧，就可以讲咧，就系成个农历七月里边祭祀呢个游魂嘅鬼，呢个孤魂嘅鬼嗰个高峰期啊。 明白。 最多系譬如烧街衣啦，系咪最出名？ 系啊，呢个都见好多呢个 系。 系 啦，系啦，系啦。咁啊，咁啊，一啲较为有财力，较为大嘅咁嘅民嘅宗教法会咧，都会攞期咧，都系譬如十三、十四、十五呢几日做啊咁样啦。 哦， 点解咧？点解要咩？我唔系为之攞期咧？因为你要留意，我哋譬如有啲法会咧，譬如潮州人嘅法会、学佬人嘅法会，喂，佢哋会做神功戏嘅喎。咁神功戏嘅佢哋会请戏班噶嘛？好啦，做戏班嘅话，咁你要有咁上下嘅财力物力先能够喺正日嚟做噶嘛， 啊、 即系等于我之前讲嘅先后站，系咪？你嗰个地区要有咁翻下财力物力先能够请到戏班喺正日做嘅、因为点解咧？戏班有限嘅，唔系话无数嘅戏班可以喺正日做啊嘛，只要能够一啲有财力啊、有实力嘅地区啊，揾庙宇先能够咧安排到请用高价请到啲戏班喺正日咧系做神功戏咁样， 都系睇财力啦，咁啊，冇办法噶啦，咁呢啲即 系 人手又有限。 就头先提到啦，点解咧正日应该系七月十五，但系民间我哋成日都话七月十四咧，嗱呢个原来有古仔噶， 系 传闻咧，系啊，睇嗰啲县志讲嘅，佢话传闻咧，其实呢个情变咗七月十四，作为一个鬼节嗰里边嗰个正日咧，民间佢咁睇法咧，系因为以前咧系咩咧？元朝啊，即系嗰啲元兵咧打落中原嘅时候啊，咁嗰啲人咧就要避难啊，咁避难嘅时候咧就嚟做鬼节咯，咁唯有提早一日咧就做完咧祭祀之后咧就嗱临走佬啦，要避呢个 元兵啦，所以 就 蒙古人嚟啦，咁要走啦咁样。 系啊，即系有啲咁嘅讲法，有啲咁嘅讲法嘅。 呢、个都第一次听喎，呢、這个 系啊， 估唔到。 嗱、鬼节咧，其实喺最早嗰个谂法咧，其实咧系主要系防俾嗰啲咩咧游魂野鬼嘅。 系啊系啊， 系战乱啊、意外啊嗰啲咁嘅游魂野鬼嘅。系、啊，咁咧相对嚟讲，所以咧。反而咧就係咩咧？係佢個目標咧，就反而唔係一啲仙人喎、 啊、早期啊唔係先人噶，但係慢慢慢慢咧就越嚟越咧就看重嗰個對先人嗰個負戰啦。咁、嗯、啊變咗咧係一個咩咧，即係顯孝嘅日子啊。 哦，其實咧，嘉哥你講到重點啊。都突然之間真係發人心醒，係喎。其實呢一類型嘅叫傳統節日啦、 嗯， 可能真係因為以前咧都幾多呢一啲嘅戰禍。 咁啊，係啊，係啊，絕對係因為其實盂蘭啊佛教叫盂蘭節盂蘭盤啦，道教叫中元啦。其實點都好啦，佢咁大型嘅法會咧，其實最重要嘅目的，頭先我哋講過啦，佢係祭佢哋啊嘛，祭咩咧？祖先係有後人去祭祀噶嘛。 嗯， 咁邊度使做咁多嘢啫？但係實際上佢目的就係一啲遊魂野鬼、 嗯， 所以要少介意。 係， 所以要少介意。呢、這個就係其實咧，佢最原始嗰個睇法咁樣。 咁香港有冇啲特別大嘅，譬如寺廟啊，或者係祠堂啊，做啲好誇張嘅，甚至乎係最有特色嘅。 嗱、誇張咧就冇乜嘅，即、大部分咧都係正常啦、 啊， 正常啦、啊，大嘅寺院啦、啊，譬如話大嶼山嘅寶蓮寺啊。啊！呢啲寺院啦，道观嘅，譬如话有逢迎啊，逢迎仙馆啊，青松观啊，圆圆学院呢啲都好犀利嘅，其实个规模。咁民间有喎，民间你知啦，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嘛，国家级嘅，潮州人嘅盂兰非常出名啦。但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学老人都有好多嘅盂兰盛会嘅，譬如喺油塘嘅，咁咧就连续两个。連續兩個法會一齊接住做，差唔多用咗成九日時間嘅。 哇！ 係啊， 好大喎、 啊，所以好大㗎，係啊，好多嘢睇㗎。咁仲有平洲咧，平洲又有嘢睇嘅。 嗯， 啊平洲咧連續幾日做佢哋嘅學老人嘅盂蘭盛會，咁又係好熱鬧市，好熱鬧下嘅。 係 咁樣啦。 係咁有冇咩譬如擔橋啊，或者神功戲都應該有啦。 潮州人嘅神功戲咧，今年就爭啲胎死腹中啦。最後尾就卒之就各方人馬出嚟，咁卒之啊搞掂咗。 嗯， 得幾台係做唔成嘅啫，其他大部分做得翻咁樣咯。學老人都係啦，廣府人就好少冇乜做神功戲啦，已經即係喺中元節鬼節。 係 以前都有一台嘅，不過嗰個都結束咗。都結束咗、 哦， 其實呢幾年都好慘㗎。點解呢？因為香港好多老字號嘅法會啊，都結束咗。 嗱、哦， 譬如今年有一個我所知咧，就係話就係香港最歷史最耐嘅一個潮州人嘅法會，恭和堂啊。咁咧佢今年都冇話做佛大型法會啊，都係自己留翻喺佢哋個會所度拜神就算數，都已經冇公開做神功戲啊咁樣咯。 明白。 咁啊，好可惜啦，係咯。 係咁，譬如盂蘭節啦，咁唔知傳統習俗方面會唔會有？一兩位，譬如我哋成日講嘅職業神啊嘛，係啦，咁會唔會有一啲都係盂蘭節一定要供奉嘅神仙對象咁樣咧？ 嗱，盂蘭節咧咁啊，主要咧咪都係佛教嘅。佛教嘅嗰菩薩啦，最多都係菩薩啦，木蓮咯，啊木蓮救母個古仔啊嘛，啊咁樣啦。 咁但係譬如嗰啲譬如地府嘅，譬如牛頭馬面咁又唔會㗎？ 呢啲唔係嘅。喺佛教裏面嚟講咧，都係一般嚟講都係佛經啊咁樣嘅啫，冇一個特別嘅一個對象咁樣嘅。嗱、反而咧就係咧七月尾啦。七月尾咧就是、民間嘅地藏王誕啊。 哦，哇！呢個好大喎，呢個係啊。 係啦，地藏王誕咁啊，就呢個咧就係作為一個鬼節嗰個結束。咁佢就會賀地藏王誕嘅。 地藏王係咧，係咪嗰位地獄不清空，誓不成佛嗰位？ 係啊，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嗰個咯。係、 哦、 啦，發咗大願嗰個咯。 嗯， 好犀利啊呢個。咁道教咧就係、是、中原法會嚟噶嘛。 嗯， 佢叫中原法會，中原法會就中原拜呢個中原地官啦。 嗯， 稱佢呢個謝罪地官稱佢大帝啦。 嗯， 係啦，就咁樣啦。 哦，咁啊好多嘅傳統風俗習俗啊咁啊大家咁啊、可能呢幾日都會見好多嘅。 系啊，仲有噶，陆续仲有，未做完嘅，做到月尾为止。 做到月尾， 农历啊，记住话系农历月尾。 咁啊，大家慢慢欣赏啦。唔该晒，嘉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石澳道经抢修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行车。经巴士试路之后，城巴第九号线恢复以单层巴士行驶。头班车已经在朝早六点，分别由筲箕湾和石澳开出。现时石澳道部分路段正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运输署提醒驾驶人士注意现场交通情况，小心驾驶。利比亚东部德尔纳受飓风吹袭引发洪水，红新月会表示增至11300人死亡，仍然有过万人失踪。市长早前估计最终可能有18000至20000人罹难，又担心大量遗体留在废墟和海中会导致疫症爆发。来自埃及、特尼斯、阿联酋、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当地。获国际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表示，已经要求总检察长调查这场灾难是否涉及人为失误。世界气象组织说，如果利比亚拥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气象机构，就可以提早发出警告，当局亦都可以疏散居民，这一场灾难本来可以避免。美国太空总署任命一位新总监，负责研究不明飞行物体 UFO， 即是政府形容的不明异常现象 UAP。美国太空总署的独立专家小组对不明异常现象进行了一年研究之后，当地星期四发表报告，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不明异常现象有任何外地起源，但是并不意味机构完全否认外星人的存在。小组认为关于不明异常现象的研究需要采用严格和基于证据的方式，要利用改进的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调查。另外，墨西哥国会举行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听证会，长期研究不明飞行物的记者莫桑展示两具怀疑外星人的骸骨，声称2017年在秘鲁发现，有大约1000年历史，和地球上任何物种都没有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情况。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正系隧道入口范围多些少少。咁啊，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提下大家啦。咁受早前嘅冧山泥事故影响，咁而家港岛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往方向啦，赤柱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石澳道来往方向近住歌连臣角道至到烂泥湾停车场嗰段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嘅。不过部分嘅石澳道呢就係、是、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係小心啦。仲有呢就係、是、山顶嘅司徒拔道近住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弯一段就单线双程嘅，所以经过时间呢要特别小心啦。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呢，观塘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彩虹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就封咗嘅，经过都系小心啦。而家新界呢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由和斜去到马场段系交通繁忙嘅。而屯门公路去九龙呢，由华都花园一路去到元朗公路泥围段呢，亦都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 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二台话你知， 咦？呢部机你谂住拎去抌啊？ 系啊，旧机嚟啊嘛，冇用噶啦，系时候抌噶啦。 咁你弃置或者出售旧装置前咪大意，一定要先妥善处理好你嘅 SIM 卡同埋 SD 卡。如果俾不法分子攞到你张 SIM 卡嘅话，佢哋可能会用你嘅电话号码去进行诈骗，或者透过唔同途径套取到你嘅个人同敏感资料。至于落响坏人手上嘅 SD 卡啦，卡上面咧所有你嘅私人资料就会俾佢哋睇晒噶啦。 系、哦。因为我今次会用新的 SIM 卡同埋 SD 卡，所以一时唔记得处理好啲旧卡添。 嗱，唔再用嘅 SIM 卡咧，就将佢哋剪烂先至好抌，确保其他人唔能够获取入面嘅资料或者加以利用。你仲可以考虑设定 SIM 卡锁，每逢重新启动手机或者将 SIM 卡放到去另一部手机嘅时候咧，都需要输入正确密码先至可以用到张 SIM 卡。 好、哦。咁就算嗰啲坏人攞到我张 SIM 卡啦，佢错误输入三次之后，卡就会自动锁上，要我本人揾电信供应商解锁，将 SIM 卡先至可以重新用得翻。 如果你嘅装置系使用 eSIM 嘅话，唔要部机前亦都需要因应装置系统清除相关资料同埋 eSIM 描述档。 好，等我而家就即刻剪烂张旧卡，同埋设定好张新卡先。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儿播成，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大家好，我是张明敏，好开心啦！嗰阵时能够参加呢到广播剧咧，我记得应该系同我嘅偶像朱曼子同埋呢个李学斌呢段日子，虽然好短暂，但系我系梦想成真。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带你回顾香港电台 DJ 文化。 嗱，我哋嗰个年代咧，个历程就唔系话好似比赛你赢咗冠军咁，但系后来咧，因为 DJ 越嚟越受欢迎。佢哋都成為咗紅星，年青人梗係會吹支羊毛，電台都會諗啦。佢有啲叫做 DJ 訓練班。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十二點至兩點，收音機回憶錄。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8 ，Happy Friday 啊！直播室入边，阿 O 同埋小白咧，同大家跟进一啲体育消息。小白，你讲下杭州亚运嘅最新情报嚟听下先啊。 系啦，咁啊，嚟紧9月23日咧，咁啊就系噶啦吓。咁啊，其中一个嘅项目咧，相信好多朋友就我同你咧，未必真系咁识得睇啊，因为我哋以前咧就冇呢一个嘅项目嘅。 系乜嘢？ 电竞 哦，电竞 哇，电竞咧就进入咗呢一个嘅杭州亚运啦。咁啊，其中嘅国手咧，大家知啊，有31位嘅国手噶。咁啊，佢哋都希望咧就帮中国咧就攞到金牌先啦吓。咁啊，睇翻咧喺今届杭州亚运会有9个咧就非澳大嘅项目嚟入边嚟嘅。咁啊，其中电竞咧系最受年轻人欢迎啦。咁啊，佢啲项目咧，佢原来系电子竞技入边咧分咗七个细项啊吓，7个分项嘅。咁佢哋直头系用埋嗰啲游戏嗰啲名嘅， 一定噶，系啊，一定噶，呢个冇得避免嘅。 冇错 咧，做大众媒体广播咧，其实可能大家都避免唔到，到时喺杭州奥运嘅时候会讲翻王者荣耀啊，会玩讲翻 英雄联盟啊， 系啦，呢啲一定系要需要必须讲，如果唔系你根本唔知嗰、那个， 即系嗰个项目个名嚟噶嘛。 系啦， 系啦， 因为你本身投入咗嗰个运动，你唔能够好虚无咁样讲啊，嗰、那个咧射击游戏嘅金牌咁。 乜嘢系射击游戏啊？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啦， 系啊，系啦。咁所以咧，佢七个嘅分项入边咧，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譬如系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不过王者荣耀系一个亚运版本嘅吓。咁另外亦都有和平精英咧，就系亚运版本啦。咁啊，Dota 啊、梦三国二、街霸五同埋咧 FIFA Online 四嘅。咁啊，中国队咧就除咗咧就参加街霸五以外嘅所有项目嘅。咁啊，按照住咧就早前啊亚组委公布嘅赛程啦，咁啊，所以电子竞技项目咧就将会喺9月24号至到10月2号进行啊，咁啊之后咧，亦都会即系当然会有金牌产生啦。咁我哋亦都咧就系、 小白讲电竞咧，可以讲埋呢一个咁啊。听日啦，啊今日咧，香港啊就呢个电竞嘅代表杭州亚运咧，就一个启动礼啊吓，咁啊就喺呢个数码港嗰度举行嘅。咁啊，香港都有电竞代表队啦。咁啊，香港电竞成绩咧过往都唔差嘅。咁啊，有呢、這个中国香港嘅电竞会嘅总会嘅会长啊、主席啦，仲有咧呢、這个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嘅总监咧，黄志光先生咧就会启动啊，做一个誓师嘅大典。咁啊，寄望啦，香港嘅电竞队咧喺杭州亚运咧都会有好嘅成绩。 系啊，咁啊见到咧杭州亚运电竞项目入边啦，咁啊其中跟国家队一齐集训嘅运动员啊，咁啊朱柏成咧，其实佢系第一位啊。第一位咧就电子竞技运动员嘅身份咧就参加圣火传递火炬手，咁呢个亦都系一大亮点啦， 系标志住一个新时代嘅开展啦。 系啊，呢个我自己都相当之期待，同埋咧我都好期待啲评述啊，因为评述就好紧要啦。你以往譬如足球咁样啦，咁我哋自己识睇，咁就算唔听，我哋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嘛。 系香港有三个国际嘅专业评述嘅，包括老星啦，同埋另外嗰两三个都系考咗一啲国际级别嘅电竞资格啦，咁所以。即係電競呢一方面，對於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都話哇好新鮮咁樣。但係其實呢個運動產業鏈咧好寬廣嘅，亦都投向專業化好耐㗎啦。咁所以咧，往後一定會成為大勢所趨㗎啦。如果你依家仲未投入，你仲未知道，你真係應該要認識一下。 咁所以就係話咧，個旁述幾咁重要咧，就係你就算唔認識嘅，當你睇落去嘅時候，旁述一路講咧，佢一定會講好多，譬如電競歷史啊，電競點樣計分啊，電競點樣為之贏。因為你一般人睇，其實你唔知點樣為之赢嘅，你净系喺度打下打咁样，走下走下咁样。 其实有冇时间去讲点样计分俾你听咧？即系好老实讲，嗱，因为电竞咧一场比赛可能讲紧十分钟之内啦。当头先讲嘅王者荣耀为例啦，因为呢个 game 咧其实都起码有十多年嘅历史啦。 好耐啦呢个。 咁你要知道一啲比较技术嘅字眼，譬如闪现啊，或者点样叫做爆塔啊咁样。咁你可能依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哇！你平时都唔会讲啲字眼，呢啲字眼咩字眼嚟噶？咁你已经可能系白咗啦，你已经唔明白啦，系咪先？ 闪现啊，消防用嘅啫，通常都系 闪现。我唔特别去讲啦，系啊。总之有火速速图咁样，但系用一啲技法咯，或者用一啲道具咯。咁同埋你入边一个 game 入边有好多唔同嘅道具噶嘛，有多唔同嘅魔法啊，有啲叫做大技啊，大技即系最大嗰个技能啊，或者大绝啦、啊。咁每个角色嘅大絕都唔同㗎嘛，咁你到時候點樣講呢？即係其實呢，我哋講落去呢可以係好吸引嘅。咁當然亦係咪需要喺此刻花咁多篇幅去講呢？亦都係唔需要嘅。咁因為唔係個個都對電競好有興趣，但係調返轉頭就係、是、你係電競愛好者啦，我都覺得大家可以多啲口耳相傳去推廣一下啦。 係啊，咁既然都係納入咗一個正規嘅正式嘅項目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咁同埋真真正正可以俾各位家長啊。就知道啦，原來打機咧係真係有出頭嘅，即係呢個概念，我諗我哋都即係仍然係根深蒂固，但係可以將佢慢慢咧去到改變，同埋即係從一個正面嘅方向去睇呢個運動啦。 值得睇啊！我覺得大家可以温習下先，踏入呢個杭州亞運啦。當然咧，香港隊咧亦都有好多杭州亞運團咧已經出發咗啦，包括之前講嘅武術隊啦，咁嚟緊嘅乒乓波隊啦，等等啦，咁啊甚或乎咧女子嘅籃球隊咧都預戰在言啦，咁睇下往後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关于香港女子篮球嘅运动员去到杭州亚运打篮球咁样，又录翻啲生筆啊，或者同佢倾个电话，睇下当你嘅情况系点。因为咧旅游面向同你讲多啲啊，小白。其实杭州真 系 好靓。 哦，系啊，杭州 好 靓。 因为咧有西湖。 系啊。 西湖咧就系当年咧好多诗人，譬如咧苏东坡啊，咁咧就会行下去西湖踱步啦，就会吟起一首诗嚟。 嗰首诗咧就已经系你可能中学生嗰、那个 背过噶啦， 系啦，已经背过噶啦咁样。咁啊，杭州亚运嘅宣传片一分三十三秒入边咧，都引用咗好多唔同历代诗人嘅诗句啦。不过有趣嘅有一句好似话有少少旧病同埋用错咗，就用咗呢个阿林星啊，诗人林星，你都有听过啦。晚风分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咁，但你如果有读过中国历史你都知道，喂，嗰阵时咧呢只歌其实系意味住咧，即系大家呢首诗歌啊，呢首诗啊，其实就话，喂，大家要努力啲啦，唔好沉溺喺杭州，因为杭州真系好靓啊，咁但系大家都要有嗰个作战嘅心啊，咁样咯，咁所以都几有趣啊，有阵时睇下呢啲关于杭州亚运嘅花边消息咁样，喂，主要角度同你讲下呢个马古尼啊，即系麦加亚啦，咁啊礼拜一嘅时候咧未踢呢、這个国家队啦，跟住又摆乌龙， 哎呀， 佢咧就英格兰对苏格兰嘅时候咧，英格兰又赢紧3-0啦，跟住咧阿麦加亚咧。就擺烏龍咧，送咗一粒俾蘇格蘭啦。咁即刻俾咧好多網民去講好多粗言穢語鬧佢啊， 唾罵佢， 淨係冷嘲熱諷啊咁樣咧。咁但係馬古尼咧就高 EQ 喎，佢都有少少咁樣反擊啲球迷啦，表明咧對外界咧嘅攻擊咧未驚過喎咁樣。咁但係有陣時你踢得唔好，無論踢曼聯以至踢國家隊踢得唔好。其实你反击嚟都无谓啦，系咪先？即系你自己 用翻自己成绩去到揞住你把口啦。 系咯，我都觉得系咁，因为有段时间哈利简尼都有入球方噶嘛。咁但系虾仔 冇啊，而家融入咗啦。 系啦系啦，虾仔都用佢嘅战绩或者佢用佢嘅能力值咧，去讲翻啦。我自己觉得用数据说话系最啱数嘅，一换呢个麦加出嚟，你即刻摆乌龙。大佬，你话唔好彩，脚头唔好，点都好，但系你真系。即系搞唔掂咯， 传统啲即系华人传统啲，系咪拜四角咯？ 系啊，啲球评家有啲夹硬帮麦加亚讲话，麦加亚系嗰啲传统式嘅英式中锋咧，佢啲盘口技术冇咁好噶，所以依家成日都有啲大意嘅失误咯。咁但系你作为一个球员，你会转型噶嘛？你一个演员，咁你细个演小生角色。你都冇理由到老都系影小生啦，即系我用个例子，我哋演艺界嘅殿堂收歌胡枫，你细个梗系演小生啊，追女仔啦、啊，你大个梗系演人哋阿爷啦，系咪啊？啱啱先？咁你个角色要转换噶嘛？啱啱先？咁所以 改变噶嘛？ 系寄望啊，马古尼又好，麦加亚又好啊，踢翻场好波啦！ 系啦、啊，喂，不过咧都睇翻啦，原来之前嘅时间啦，早两日嘅公布咗一个研究，就话曼联咧系即系全队嘅球员身价咁啊高达咧就9.8亿英镑。球员身价咁大概咧就96亿港元，咁、你听到个数字都非常惊人啦。咁佢嗰个叫做球员身价咧就压倒车路士、曼城，成为全球最贵嘅球队。嗱、不过咧，以世界头十支最贵嘅球队入边啦，咁啊净系得巴黎圣人、热门啦，同埋皇家马德里就唔系嚟自英超嘅。咁所以大家都点解成日会睇英超咧？其实即系有一种华丽嘅感觉。如果华丽感觉，你无可厚非的，而且确系同金钱系挂钩嘅。 系 靓嘅，或者阵容你买翻嚟之后，哇！即系真系。升嚟喎！ 你覺得嚟緊會唔會俾沙特阿拉伯聯賽取代？ 會啊！我覺得會啊， 因為你一睇啲排陣咧，好似好勁咁喎，沙特聯咯。 同埋你一兩個球員咧，其實已經隨時冚得人哋半隊波，即係講緊個身價。 係啊！ 咁你如果再有呢啲叫做公佈啊研究公佈嘅時候咧，咁啊真係我諗沙特都隨時唔止一隊上榜啊，唔出奇啊！ 哦，真係要睇住足球壇嘅發展究竟係點樣啦。咁啊，轉個角度講埋港超聯啦，咁啊。禮拜六嘅時候咧，就李文啊對傑志咁啊，喺呢個將軍澳嘅運動場啦，咁有得入場睇嘅。咁當然啦，咁啊，即係主持人講咧，喺港台電視32會同大家全程直擊啦，3:00禮拜六3:00咧就會睇到呢一場嘅足球嘅賽事咯。咁啊，上個禮拜嘅國際賽期啦，咁就冇得睇好多唔同嘅英超啊、德甲啊咁樣啊。咁啊，今個禮拜翻嚟啦嚇，咁啊。叫做今晚咧凌晨咧排第二位啊，暫時排第二位啊，拜仁慕尼黑咧就對利華古信啊，呢個都係德國嘅傳統國家大戰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又可以留意下，又留意下係簡尼啦，係咪真真正正融入球隊啦？咁啊，即係拜仁慕尼黑咧暫時扮嘢排第二咧，幾時可以？上翻去冠軍或者榜首位置？其實咧德甲咧拜仁壟斷多年咧。 都幾唔好睇， 唔好睇噶，係啊！有其他球隊有陣時擁下上嚟咧，譬如高普執政呢、這、一個多蒙特嘅時代，咁多蒙特我記得係連續兩年，如果係冇我冇記錯啦，連續兩屆咧都係德甲冠軍嚟嘅。 係 咁嗰陣時，我覺得好睇，因為佢克制咗呢個拜仁， 即係有得輪換下咯。 係啊，有得換下嘛。咁例如嘅其他球隊如果得擁下上嚟嘅話，咁其實係件事係好睇嘅。咁唔好淨係一隊贏曬嘛。喂，都可以講下咧，就係、是、香港羽毛球公開賽，咁啊喺紅館嗰度激戰啦。咁啊港隊有兩支組合咧，分別咧就出擊嘅混雙同埋女雙嘅賽事，咁但係就爭啲啦。嗱，鄧謝佩咧就成功晉級啊，咁啊吳磊佩咧就喺十六強嗰度咧就止步，咁啊但係唔緊要，我哋仍然咧就希望做得好嘅成績啦，晉級嘅好成績啦，同埋因為尋日咧呢個就一兩句啦，就因為見到日本嗰個棒球咧就阪神隊咧就贏咗啦、最特別嘅地方都唔係講佢贏，佢除咗十八年闊別咗十八年再贏之外咧，就佢哋啲人咧原來佢哋啲癲起上嚟，即係嗰啲球迷啊，佢哋都會跳河嘅，就係跳深齋橋嗰條河，係啊， 即係喺嗰個顧力果跑步人 係係啦。你知咩？其實咧，本身警方咧，即係當地警方都已經係為咗封咗路啦，就俾啲人去到勝利巡遊啦，同埋佢直頭封咗河嘅。其實唔知道大家有旅遊嘅時候，可能都有行過呢個地方咧，就其實佢有啲艇仔可以俾你喺望住兩邊，哇，好靚啊！呢度好靚啊！其實佢當晚咧都已經係封咗條河嘅，咁然後咧就，但係仍然就阻唔到啲即係瘋狂嘅球迷咧，就跳落條河嗰度咧就慶祝嘅。咁所以咧就非常之轟動啊！尋日夜晚接落成個大阪市咧係塞曬人咯。 哇！厲害啊！呢、這個叫扮咩？ 阪神隊。 哇！阪神隊。阪神老虎咁樣咯。 係啊！ 厲害厲害。 通常就關西阪神，東京就巨人隊咁樣嘅。不過佢都好多年冇贏，所以今年一贏就啲人就已經瘋狂慶祝啦。 好，上網睇翻啲精華片段先。 到将来，谁荡来大海？ 佢系今年嘅新人梁洛彤，有呢首作品《心甘情愿》。 晨光第一线，船仔 7:54，船仔交俾你啦。嗯， 系啦。如果咧，原来好多嘅公司咧喺英国啊，突然间新兴咗一个新嘅治疗心灵嘅疗法。嗱，呢一个疗法咧，平时可能系听抑郁症啦，多数咧可能系用洛伊德嘅治疗方法啦，咁、可能倾下偈啦，咁精神科方面就可能系俾药物啦。 嗯， 你估下今次有咩新兴嘅疗法咧？ 哦，系咪用之前你都有讲嗰啲重拨啊，或者冥想啊，或者静观啊咁样咧？ 诶、呢一个方法都系可以嘅，咁不过咧就唔系呢一种，呢一款嘅新嘅疗法咧叫做拥抱疗法。 嗯， 系啦，咁原来咧喺英国咧有一个新嘅公司啦，咁佢开咗咧就系主打拥抱疗法嘅，咁希望做啲咩咧？就专门连结翻人际关系同埋加强情感嘅服务。 哦，我记得咧睇佢啲研究咧，就话而家人多咗好多咧，就系用电子仪器去到沟通啦。 系啊， 电子仪器沟通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少咗人同人嗰个嘅接触。而佢哋嗰啲研究亦都系讲翻出嚟，就话原来人同人无论系 eye contact 定还是一啲即系身体上嘅接触啊。其实我哋疫情呢几年都少咗身体接触嘛。 系啊， 身体嗰个接触，譬如我掂下你啊，搭下膊头啊，握下手呢啲咧，其实系可以好快速加强人同人之间嗰个连结、个信任啊，各样嘢噶。 系啊， 如果你话头先船仔话嗰个拥抱咧，可能都系同呢一类型嘅研究可能即系有关系、 啊。大家有冇听过五种爱嘅语言啊？唔 係 Lollipop 嗰首歌，唔係 Lollipop 嗰首歌，係講緊咧人，譬如點樣係覺得開心啊？五種唔同嘅方法，第一個咧就係所謂嘅 physical touch， 即係我哋實際上擁抱啊，譬如啊多謝你拍一拍你膊頭咧，原來呢一個動作係會令人覺得開心嘅。另外譬如我哋讚美人啦，一個肯定啦，另外咧就係幫人。帮人都是一个爱的语言嘅，咁同埋有啲人系中意惊喜嘅，即系譬如你送 surprise， 系 surprise， 我收到礼物好开心，或者你送俾人咧都觉得啊、我见到对方咁开心，我都好开心。 哦，系系 系啦，最后一个咧就系叫 quality time 啊、即系我系嗰个时间嘅时候系过得特别开心、通常這個呢一个咧，我成日听人讲呢个五种爱的语言咧，通常啲人就系话啊，你喺一段爱情入边，你点样同你个伴侣相处？ 嗯， 譬如原来你伴侣系中意 physical touch 嘅，即系中意你唔可就变成咩咧？那個人就會成日叫你見佢啦。 哦，係啊，呢個都係好常常咧，喺嗰啲婚前輔導咧入邊咧會問嘅，即係問一下兩對新人，喂，究竟你在乎嘅係乜嘢啊？咁可能對方在乎嘅係肢體，咁你可唔可以 OK 啊？咁 OK 咪可以水到渠成一啲咯。譬如對方係在乎一啲。叫做经典嘅时刻啊，叫做咩啊，窝心嘅时刻啦、即係头先咁样译嘅话，但係呢另一半呢就好冇耐性嘅，咁你营造唔到呢个窝心时刻呢，个时刻入面亦都冇一个质量嘅话呢，可能呢两边呢就会窝火㗎喎，搞唔掂㗎喎。 係呀、所以其实唔单止係恋人之间嘅、我觉得有陣时你朋友啊，或者係你屋企人都系嘅，即係原来你屋企人呢係鍾意其实一家人可能揽下平时佢哋已经觉得爹妈咪觉得啊你系大家感受到当中嘅爱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好做啲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所谓嘅拥抱疗法啊，咁佢个开宗明义就话啦，希望可以透过接触同埋互动咧去连结翻其他人，然后感觉自己咧唔再孤单啊，咁同埋讲到明啦，嗱咁大家可能谂喂咁拥抱咁、如果一男一女咪好尴尬咧咁样，会唔会 唔尴尬？ 唔会 知噶，咁 外國人成日都係咁噶啦， 係啦。 你見啲 NBA 球星都係咁啊，一入完波咧，大家又碰擊又攬，跟住係啊。 不過佢話男女會有啲尷尬咯，外國就。 都未必噶， 唔系未必嘅，咁但系可能大家都会谂啊，会唔会唔系几安全？ 系 啦，咁反而咧佢就话咁，所以大家规定一定要有一个安全嘅环境啦，系啦，咁先会有身体接触嘅，同埋一定要着好衫啦，系期间唔可以饮酒嘅，咁同埋咧佢会讲究竟成个拥抱疗法会点样做咧？咁一开始咧系会拖住手先嘅。即係類似係拖住手，然後我就聽你講嘢啦。咁、講到某一個位，我覺得你係好需要俾人安慰嘅時候咧，咁我先攬你嘅。 哦， 即係佢係唔係佢係一套嘅理論嚟。 佢唔係一嚟就我要抱抱，咁你就即刻過嚟抱。 嗰啲就好親的嘅時候，先一見到面就要抱抱啦。 係啦，咁佢唔係啊，佢係真係有循序漸進，佢係有一套療法嘅。 按部就班。 冇錯啦，咁然後咧，你唔好以為呢個行業唔興，原來有啲公司係要收費75英磅嘅。 哦。 都幾百蚊， 都好貴噶。 係啊，咁啊，希望朝頭早大家療愈下，自己擁抱自己都可以試下嘅，兩隻手自己抱下自己啦啊！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五嘅早上啦。今日呢个环节咧，请嚟啊信诚证券啊联席董事同埋负责人啊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威 Sir。 早晨啊，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同我哋咧一齐跟进下啦。即系今晚美股啊升啊吓，三大指数都升咗上去，但系咧个消息啊都有机会啊，有机会提振股市啦。咁啊，人行咧就突然间降准啊。咁啊，官方嘅媒体咧就解读啊，稳定呢个汇价就撑埋呢个股市。市添，究竟咧系咪释出利好信号咧？当然要交俾咧威 Sir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好啊，嗱，咁啊，降准嚟讲啦，当然啦，咁大家一直都预咗噶啦，就系话因为谂住救市啊嘛。但系呢个降准系叫做咩咧？迟来的降准啊！嗱，点解咁讲咧？其实喺上个月讲紧内房爆煲嘅时候咧，大家已经谂紧中央系会救市噶啦。咁但係可惜啦，就一路等緊降準，即係幾時先降準啊？等咗好耐，等下有一個星期，唔經唔覺已經等到而家九月中啦，咁樣由八月等到九月中，咁結果發生咩事呢？就係結果呢個遲來的降準呢，就唔能夠令到個股市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嘅。咁我哋點睇到呢？就係因為琴晚隔晚啦，我哋見到譬如夜期嗰個走勢啦，恆指呢升咗只係得90點鬆啲啫，100點都唔到啊，咁啊真係慘。因为以前呢中央都好兴嘅，即係收市后啊，可能傍晚嘅时分啊，宣布呢啲咁嘅消息啦。以前你话一宣布降准嘅话呢，个市闲闲地夜期即刻有反应，可能升400点或者500点咁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呢个迟来的降准啊，结果就升咗100点都唔到。嗱，而家就好少少嘅，呢一刻啊场外嗰个嘅期指就升咗120点到啦。咁但係都系100点松啲啫。咁比起以前嗰个力度就争好远。理由就是因为市场一早就已经预你降准㗎啦。即係话我一早已经预你本来送份生日礼物俾我㗎啦，諗住有个 surprise。点知等下等极都冇，等到我生日都过埋。咁过咗几个月之后你先话喂补返份生日礼物俾我啦咁样。咁结果呢嗰个嘅 surprise 就争咗好远。所以点解即使今次嚟讲係呀降准啊，咁但係市场呢个反应就唔係好大。而家见到啦嗰、那个恒指嚟讲啦都继续系喺18点关口增持㗎。而家就大概18,100点松啲呢啲位置啦，咁我预计嚟紧后市嘅走势咧，其实都系喺呢啲18,000嘅关口嗰度拉锯噶啦。 咁可能咧窄幅上落啦，因为见到琴日港股咧全日都有得扭转个六连跌啦，咁啊微升38点啦，咁啊北水净买货都有26亿嘅，睇下今日咧呢个人行降准咧有冇机会释出一个利好嘅信号啦，咁啊叫做唔止升80点啦，继续咧迎来一个高开高收嘅局面。咁可以做到个 Happy Friday 啦，威 Sir 转 系转个头咧，同你关心一下啲油价方面。咁有琴日嘅三桶油都做好啦，不过咧最新嘅消息咧就忧虑全球嘅石油供应不足啊。咁啊，纽约期油咧自上年11月以来咧就首度突破咗咧每桶90美元，继续咧爆到上去。咁至于咧 OPEC 啦，咁啊秘书长就警告啦，咁啊放弃呢个化石燃料咧将会导致 全球陷入前所未有嘅能源混乱咁样。嗱，呢啲嘅言论咧，亦都咧，有意无意之间咧就刺激埋油价啦。咁啊，油价系咪继续高企啊？威 Sir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哇，系啊，我哋见到啦，即系国际油价咧继续步步高升啊，好似一个咧就寻顶嘅格局啊。咁即系话咧，寻顶嘅意思即系依刻系未系顶啊，仍然继续去揾紧个高位啊。嗱，而家我哋见到啦，就呢个原油价格啊，嗰个期油咧已经去到$90.71噶啦，咁啊继续升紧上去。咁另外仲有啦，除咗头先阿 O 啱啱提到嗰啲嘅，譬如石化化工嗰类嘅问题供应之外咧，另外仲有嘅就系咩咧？而家呢个沙特阿拉伯同埋呢个俄罗斯一齐啊，咁啊集体去咁样减产啊嘛，就话延长呢个减产嘅日子。系啦，咁啊，呢两个咧都系全球石油供应嘅大国嚟噶。咁如果佢哋减产嘅话，咁啊令到嗰个供应就雪上加霜啦。咁啊再令到个供应更加紧张，所以咧嗰个油价咧就继续 keep 住咁样冲紧上去嘅。系啦，咁啊亦都见到啦，所以点解啲油股咪又系跟住升咯？油股好简单嘅啫，你想知道几时买几时走，你睇住个油价就知噶啦。咁如果油价而家继续系沉紧个顶，咁即系未系顶，仲有得上嘅话咧，咁油股都仲有得升嘅。咁直至到几时咧？直至到我谂有两个位大家可以睇住嘅。第一就系当嗰个油价如果真系去到接近$100嗰啲水平，譬如$97啊、$98啊咁嗰啲位咧，咁有机会就差唔多噶啦。因为我相信咧，美国唔愿意，亦都唔容许油价 keep 住一个好高嘅位置嘅。点解咧？因为佢咁多即系上年啊，咁多次加息，目的都系为咗要压个通胀啫嘛。如果当个油价继续咁飙升嘅话，个通胀随时会反弹得好犀利，咁所以咧就有机会美国会出手嘅。所以睇住啦，大概挨近呢个$100度啦，$97-$98度。另外就系如果当美国出声，即系突然间你听到喂美国嗰边话喂唔得啦，你油价太高啦咁样，又话喺同阿沙特啊嗰啲喺度嘈啦咁样，咁嘅话咧，亦即系话嚟紧美国已经容忍唔到要出手啦。咁嘅话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啦。咁呢两个信号啦，系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嘅。 系咁啊，投资者亦都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信诚证券啦，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威 Sir， 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Happy Friday， 多谢你，拜拜， 拜拜。 高票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就怕我不会遗生，但很有运，依附你敏感。Oh yeah,我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间心跳警告 ，Yes I know why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心拥抱，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8:24啊，同大家讲下夜缤纷。 嗯， 哇，好开心啊，我觉得呢、這个 嗰啲优惠啊，或者系夜晚嘅活动咧、嗯，真系层出不穷、啊。 冇错啦， 哇，真系好有好有层次啊。 系啊， 诶，形容呢、這、一个点解咧？其实真系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啊。嗱，活动咧未推出咧，就我觉得诶、报纸媒体咧或者其他媒体唔好泼冷水事。我觉得咧有佢都全方位咁样咧去做到一个诶娱乐啊，或者咧俾到好多诶、entertainment 大家吓嗱。我自己比较关心啲啦，就系、是、啊诶嚟紧咧80个商场咧都会直播英超同埋亚运。 好正、 啊。咁、哦、你唔系净系播亚运？喂，亚运够有免费电视台睇啦，喺屋企睇都得，但你英超唔系嘛？ 英超本身要俾钱噶、 啊，系啊，你英超系收费电视台先有得睇噶嘛？咁、啊、譬如叫做曼联对阿仙奴咁， 系咯系咯，仙魔大战， 咁你一定多人睇啦。 伦敦打比，曼城打比， 系啦，曼市打比啊，北伦敦打比啊，伦敦打比啊，咩打比咁、啊，你一定系好多人去睇，好多人关心噶。 哎呀，咁样我阿哥同我老豆咧就唔翻屋企啦， 唔翻屋企， 咁咪出去夜消费咯， 走去夜消费啦， 佢仲可以 就掹埋我哋出去啦， 系啊， 冇事啦。不过 系啊，但系咧，仲有呢、這个，仲有呢个港铁优惠啊， 系 港铁优惠咁啊，呢、這个晚间车费优惠方面咧，今个月啊，29号到11月23号啦，咁啊，港铁就会推出咧，晚上10:30之后咧，出闸嘅话咧，就拍满5次啊吓，拍满5次就可以获得一次咧免费嘅本地车程嘅优惠，每位乘客咧最多可以获得4次嘅免费车程啦，咁啊，使用期间咧系去到明年嘅1月2号，咁睇嚟咧就政府咧都寄望大家咧。多啲外出啦， 系要啊！ 即系疫情过去咗，大家多啲夜晚黑揾一啲唔同嘅乐子啦。但系嗰啲乐子都系有文体类啦，即系文化、体育、旅游相关嘅一啲产业链啦。希望推动一下。 嚟紧咧，仲有一系列咧，即系同节日非常之有关联嘅，譬如中秋节啊，或者嚟紧譬如圣诞万圣节啦。其实政府都准备咗好多唔同精彩嘅活动，咁啊啱噶啦。咁其实中秋节你夜晚出去玩啱河车啊，咁啊亦都喺万圣节出去玩，你都合乎逻辑。咁啊，圣诞节啊，平安夜啊，或者 countdown， 甚至乎讲紧出年嘅农历年啊，都系一大批嘅活动咧。 準備咗大家喺夜晚嗰度玩嘅。 頭先咧就以只係講咗好少， 冰山一角嚟 嘅 咋。 係啊，因為咧仲有兩個咧，其實阿歐自己咧好中意嘅活動啦、啊。第一個咧就係、是、可以夜遊呢個博物館啊、藝術館啊等等咯。嗱、欸啊這個、呢一個咧，嗱當然大家有睇《 翻山侏羅紀》， 係啊，賓士迪拿 Ben Stiller 嘅呢個《翻山侏羅館》咧，覺得有陣時咧夜晚黑睇呢啲歷史展品啦、啊，或者一啲。恐龙骸骨啦，咁样 佢哋会翻山， 啱企喺度等佢喐。即系识玩，不如玩埋 VR 啊！夜晚就整个限定嘅嗰个咁嘅骨头识喐嘅。 系咯，即系你有好多嘢可以发生咯。就咁谂到譬如艺术馆有啲夜晚黑嘅视觉艺术或者 visual 嘅视觉艺术可以发生，其实都可以令到成个展馆咧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同埋好多生气咯。 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即系都好努力啊！坊间又好，政府都好，喺度谂好多有关于，譬如系街头美食啊，或者艺术馆啊、博物馆啊，系夜晚发生嘅事情嘅。咁、夜晚发生咧，就唔好净系单单咧，就将日头发生嘅嘢，就将佢放喺度夜晚，就叫夜晚发生。应该夜晚咧系一啲专系俾夜晚限定嘅。即係所謂一啲嘅食物或者係一啲嘅景緻咧，你係要利用夜晚個環境啊。夜晚環境係好重要嘅，因為譬如你用燈飾配合啦，或者燈飾配合某一種嘅食物啊，或者某一種嘅氣氛啊，咁你去衍生一件新嘅事情咧，咁呢個就叫做限定，而係日頭做唔到嘅。 突然間諗起燭光晚餐， 唔知道會唔會喺香港藝術館有燭光晚餐咧？嗱，呢個就睇下館方點樣去發展啦。但係調翻轉頭，大家有去過尖沙咀嘅香港藝術館咧，佢未有？有四至五张白色凳咧，咪望住海嘅，咁好多少女啊、文青啊都会打卡啦。咁咧，如果夜晚黑咧就望住维港去打卡， 哇， 个几张白色凳咁样， 系啊，维港真系价值连城嘅一个海港嚟嘅，即系无论系个风貌定还是佢本身个作用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去影相 嘅。咁啊，头先话主持人有两个关切嘅部件啦，第二个关切嘅部件咧就系、是、啊呢、這个都几好，咁啊9月20号啦，对到10月期间咧，市民啊，逢星期三咧就可以免费咧入呢个跑马地嘅马场公众席啊，即系平时咧你入公众席咧跑马日咧要俾10蚊嘅， 十蚊鸡。10蚊都唔使你俾， 10蚊都唔使你俾啊！咁啊，马会咧将会举办啦一系列嘅活动啦，例如咧9月20号到到27号咧就会呈现呢个中西文化荟萃嘅呢个嘉年华吓，咁啊亦都会喺10月咧几个赛马日咧就会有呢个咧德国。啤酒节嘅，等大家啤啤佢啊！ 系、哦、 哇，节目咁丰富，真系要投入呢个香港夜缤纷啊！ 系咯，即系感受得到咧。我以前成日都话香港有夜生活啊嘛，一段时间停咗嘅，而家咧再次重启呢个夜生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开展香港夜缤纷活动，将会在中秋节前后陆续推出，横跨国庆、圣诞和新年，一直到出年年初。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过后生活习惯改变，夜晚未必多出外用膳，期望透过一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夜晚亦都出来玩，大旺市道。他说今次的活动部分是以前未做过，例如海滨几个场地的主题活动、海洋公园一些夜间活动等，即使现时已经有的，如果受大众欢迎都可以继续举办，例如停办几年的烟花汇演将会使用新航拍技术，稍后会有记者会介绍，饮食嘉年华亦都会有新环节。黄伟纶强调，明白推动这些活动要有其他环节配合，政府会做功夫，包括今个月已经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他又说，香港夜缤纷活动本身不是要跟现有商户争生意，而是希望令到市民走出来带动消费，对整个夜市有帮助。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公布，将会在今个月25号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并且发布一段影片，指出最大的阻力 俾佢哋最大嘅动力。内地传媒报道，9月25号系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获悉离开加拿大并且回到中国嘅两周年。新品发布会包含新手机嘅发布信息。华为早前发售嘅 Mate 60 Pro 手机晶片被指采用中芯国际制造嘅麒麟 9000S7 纳米晶片，网速达到 5G 标准，显示中国在 5G 手机领域突破樽颈。美国众议院一批共和党议员去信商务部，要求停止向中芯国际等中国控制的企业发放许可证，并且实施更有效的出口管制。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强调，美方限制对华出口晶片不单止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亦都严重影响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半导体企业利益。路透社报道，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上星期突然取消同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报道引述两个越南官员说，李尚福原定在今个月7号到8号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举行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是中方在会议之前几日通知越方，表示李尚福身体不适，会议所以要推迟。报道说，中方相关部门仍然未回应就推迟会议一事发表评论的请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47.46， 瑞士法郎 0.896，加元 1.351， 人民币 7.279， 英镑对美元 1.241， 欧元对美元 1.064， 澳元对美元 0.6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487 点，升3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10.7 美元，卖出 1911.3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小榄啦，至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小榄至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桥面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青朗公路落翻去丁九桥咧车多缓慢。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出口，去翻香港仔方向咧，湾仔入口都系比较繁忙。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朗平路。屯门的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带就比较挤塞。 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啦，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咧，以下道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就系、是、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司徒拔道近住53号，同埋皇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噶。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啦，同埋专线小巴。包括是城巴77号、瑞巴110和606号，而专线小巴路线59号 K 就会改了做国际桥景江做终点站，即是小巴就入不到去连麻坑村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开卷啦！ 新主持介绍，香港作家、浸大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唐睿。 我特别希望可以在节目入面介绍到的那些书，是现在我们很需要的，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 今集我冯杰和唐睿会介绍美国作家珍妮特·查尔斯的小说《巴黎图书馆》，作者是怎样描写一班在纳粹统治下的文化守护者。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嚟到星期五啦，咁啊 Happy Friday 又听下歌仔啦，咁、 啊、 所以今日晨光做得到咧，就系、是、听一首60年代嘅歌，同埋分享佢嘅歌词。 哇、哦，60年代， 系 60年代嘅歌咧，好彩以前都有做过轻弹，女杀手嗰一只咧，哇、 啊， 都系经典中嘅经典、 啊。或者我会播下猫王咯， 系 啊, 啊 ，Keith Richards。嗰啲咯， 系啊， 不過都好好老舊啦。講真，呢啲歌曲都60年代。 不過每一次聽翻啲舊嘅作品咧、都可以即係揾翻一種歷史嘅味道啊，或者諗翻好多唔同嘅故事，都係好事嚟 嘅。係啊，我就睇下前人嘅創作啦。 咁 係啦，咁所以我係想聽，我想分享呢一個落街冇錢買麵包㗎。 哦，借錢又驚老婆鬧。 啊嗱，我呢一個嘅 version 咧係靠聲，我又怕俾人鬧咁樣咯。係、 哦、 鄭君綿嘅，咁我覺得呢一種即係叫做改編。嘅歌词又几得意喎， 系啊，得意啊，得意啊，咁啊，今日大家有时间嘅，不如听一听60年代嘅歌曲啊。 相信大家平时唔识路嘅时候，都会试下上网揾地图，用 GPS。不过呢一种日常生活上面好实用嘅系统，又系点样发明嘅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再到了 疫情下再相见，四年也苦等这一天，你重叠于口罩的脸，愿能达前望清一点，奈何突然泪已干渐，一个拥抱来霸占，笑大四荒芜，毕业时手拖手再笑，成全这一张合照。 美国在1960年代末已经开始研究这个基于最新的卫星技术定位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目的是为了获得战争的绝对优势。在1978年的时候成功发射了第一枚的试验卫星，不过要成功地运作这个系统一共是需要28粒的卫星，再加上4粒作为备用。除此之外，它在不同的世界各地地方，例如夏威夷、阿森松岛等等的地方都设置了控制站。原来要精准定位，我们最少要需要四粒卫星。每一粒卫星发送信号的时候，位置都已经知道的了。信号传输速度也都是固定的，即是我们所讲的光速。所以只要计算出信号从发射去到接收的时间，这样就可以估计出使用者和卫星的距离。不过要记住，由于地球和太空的重力不同，时间的流逝速度也都会有少少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也都要用到相对论去做修正。原来 GPS 全球定位系统是经过了这么精密的计算和人力资源的成果，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多谢他们的发明者啊。 钟又美有呢一首作品啊 ，Y2K 还衬我么？ 晨光警醒。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我们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的督察严志刚 Philip Sir 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早晨 Philip Sir。 早晨啊，小白。 哎 ，Philip Sir， 我哋知道咧，警务处公共关系部最近推出咗一本青少年防罪攻略，叫做《青少年罪行志司长攻略2023版本》。咁可以话咧系继去年推出第一册嘅续集嚟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青少年罪行志》嘅系列先？ 当然可以啦。或者等我简单讲少少背景先啦。其实在上年我们已经推出了第一本名为《青少年罪行之司长攻略》的防罪攻略，可以说是一本全方位的青少年防罪天书，协助老师和家长了解青少年的罪案趋势及早作出预防。 我也有留意，我记得这本司长攻略是有提到一些常见的青少年罪行，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犯案的手法，还有一些真实案例，法庭裁决青少年出现行为偏差的征兆，其实呢真的挺实用的。 没错啊，希望这本司长攻略可以为老师和家长提供全面的防罪资讯，协助他们尽早识别青少年的可疑行为，及早介入处理，以免青少年行差踏错。 哎 ，Philip Sir， 听落呢本司长攻略嘅内容相当丰富，而且亦都有真实案例，有助老师家长可以了解最新嘅青少年罪案情况。呢本书推出之后，反应唔知系点咧？ 继上年出版之后咧，我哋从各个渠道都收到嚟自社会各界，包括学校校长、办学团体同青年服务机构嘅正面评价。认为呢本司长攻略能够协助老师同埋家长了解青少年罪案种类，从而可以同青少年分享，提醒佢哋唔好做违法嘅事。 今年呢本司长攻略系咪会有新嘅版本啊？ 系啊，小白，今年我哋根据最近期嘅青少年罪案情况，制作咗新一册嘅司长攻略，希望把握住新学年嘅开始而推出，继续为学校老师、家长和社工提供一些最新最常见的犯案手法资料、相关案例和应对策略，全力支援老师们进行防罪教育工作。 哎 ,Philip Sir, 这本攻略真的非常有意义，相信很多老师家长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得到一些重要有用的资讯，从而去到教好小朋友。而今年的新一版就刚刚推出了，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新版本的特色呢？ 当然可以啦。新一册的司长攻略的内容设计方面，我们保留了原有的三大亮点，包括真实及准确，书入面的内容全部采用真实案例，而且是第一手刑事调查的资料，务求准确地反映有关情况。第二是全面及实用，这本司长攻略可以说是一站式的防罪天书，集齐各种与青少年罪行有关的实用资讯，俾司长参考，节省咗佢哋揾资料嘅时间。第三系线上线下相辅相成，我哋精心设计咗一份教学重点，亦都制作咗五套青少年防罪影片，俾老师、家长同教育工作者参与。 有埋教学重点同埋影片，真系一站式服务。我识啲老师朋友，佢哋嘅工作咧的而且确系好繁忙噶。呢份教学套件一定可以帮轻到佢哋嘅工作啫。 是啊，希望可以支援到老师们的防罪教育工作，同时协助老师在课堂上引发学生的多元思考和讨论，希望透过讨论和反思，从而建立青少年的正确价值观，加强遵规守法的意识。 不如我们逐样逐样东西去讲一讲先了。先讲回这一本司长攻略的内容，我想知道新版的司长攻略讲解了哪几种的罪行，是不是青少年人最常会干犯的呢？ 在内容选材方面，我们审视过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的青少年罪案趋势，挑选了一些常见的青少年罪案以及值得社会各界去关注的青少年罪行作为主题，包括有洗黑钱、诈骗、 網上交友風險、同黨欺凌和三合會罪行。 听落咧，内容相当之丰富。而家社会上偏安横行，原来咧都有唔少青少年会因为参与诈骗案而被拘捕。可唔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系青少年涉及诈骗案或者洗黑钱嘅罪案，通常佢哋犯案手法又会系点噶？ 当然可以啦。大家咧或者都有留意到啊，近年咧各种类型嘅诈骗案都增加咗唔少。有啲诈骗集团嘅主脑为咗减低现身收取骗款而被拘捕嘅风险，会以唔同金额嘅报酬去诱使年轻人帮佢哋担任跑腿，出去向受害人收取骗款。而当受害人报警之后，警方会策划拘捕行动。当呢啲被诈骗集团利用嘅年轻人现身收取骗款嘅时候，就会被警方拘捕噶啦。 Philip Sir， 呢一种嘅情况咧，算唔算系普遍噶？我相信一定系警方见到有关情况相当严重，先至会选取呢一种嘅罪行同埋犯案手法去讲解啦。 根据我哋警方调查所见，喺今年上半年咧，因为干犯诈骗罪行被捕嘅青少年共有217人。较去年同期嘅102人咧，系增加咗115人咁多噶。或者好多年轻人因为心智未成熟，容易被骗徒咧以金钱诱惑而犯案，以为只系帮手收下钱，但最后就要面对严重嘅法律后果。 听你咁讲，升幅咧都相当大。其实对于入世未深嘅青少年嚟讲，的确咧好容易跌落一啲搵快钱嘅陷阱噶。佢哋未必知道一啲行为背后嘅危机。只是想短时间搵快钱，抱住侥幸的心态，最终就跌落这些违法陷阱，要面对法律的后果。所以我们都是相当同意，社会各界都应该在青少年防罪教育做多一些事。 小白你说得很对，这样都是我们出版这本司长攻略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透过真实案例和法庭裁决，告诉老师和家长知相关的犯案手法和潜藏的危机，協助他們教導年輕人怎樣去識別和避開這些罪案陷阱，同時警惕青少年違法的嚴重後果。 是的 Philip Sir， 除了詐騙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常見的罪行？ 有啊，書裡面提到另一種的罪案同樣值得大家關注，就是洗黑錢罪行。近幾年青少年涉及洗黑錢被捕的人數有上升趨勢，由2019年的7人升到2022年的87人，而2023年的上半年呢就已经录得113人了。正是半年的数字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的被捕人数，情况是值得关注。我们发现有些青少年正正就是受了几百元至几千元报酬的引诱，而借出银行户口给不法之徒进行诈骗活动，最后被警方拘捕。 原来是这样，咁真係有需要将呢啲情况讲俾家长同埋老师知道，等佢哋可以呢就多啲同青少年分享有关洗黑钱罪行嘅元素，以方便等青少年清楚知道唔可以借出或者卖出自己嘅银行户口，实钱唔租唔借唔卖。 冇错啊，我哋喺整合真实案例嘅同时啦，亦搜集咗一啲有关案件嘅法庭判词，例如洗黑钱罪行同诈骗罪行。书入面亦都有提到一啲法官嘅判词，提醒我哋当面对一啲可疑或者不当要求嘅时候，应该思考边一啲问题，从而作出应对。我哋都希望透过呢啲警世良言，俾老师同家长了解更多有关罪行嘅元素，以便有效咁样提醒年轻人，千祈唔好抱有侥幸心态而干犯犯法行为。 连法庭判词都有，真是相当之有参考价值。相信这些资讯一定可以协助老师和家长了解更加多相关的罪行，从而为青少年作出防备。是呢 Philip Sir，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册子会怎样派发，市民又可以在哪一度拿到这本攻略呢？ 当然可以啦，我们已经印刷好50,000本，会在9月份派发给全港近1,000间的中小学、近20间办学团体和近200间的青少年服务机构，亦会安排在政府公共图书馆免费派发和安排给市民借阅的。 现在新一代可能未必个个都会看实体版，会不会有电子版的？ 而为了给市民可以更方便看到这本小册子，我们制作了电子版 e-book。两册的防罪攻略已经上载到警务处网页，大家可以去浏览电子版、相关教学重点以及观看青少年防罪影片。我们鼓励大家同时阅读 去年、今年两本的防罪攻略，以便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相关违法风险和陷阱，全方位保护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 听落真是相当全面，除了实体版还有电子版，网页上还有齐去年、今年两个版本的小册子，有兴趣的听众快点去浏览一下警务处的网页。Philip Sir， 其实我们都见到近年警方都不断与各区的学校、家长教师会合作去预防青少年的罪案，可不可以又同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进展呢？ 当然没问题啦，其实警方与各区学校和办学团体的沟通都非常之密切，大家都不断加强合作，在青少年防罪教育以及防罪宣传上做了非常多工作。随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见到有某些的罪行青少年被捕人数都有所下跌。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形势是怎 样呢？例如是严重毒品罪行，今年上半年被捕的青少年共99人，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46人，更加是过去十年的新低。而在这99人里面，有22人是学生，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减少了24人，跌幅是达到50%。而另外在林鸿友案件方面，今年上半年被捕的青少年共53人，比去年同期是少了36人。而在这53人当中，有29人是学生，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减少了25人，跌幅是达到45%。由此可见，警方和家校之间的合作的确是有助向学生灌输守法意识，减少青少年犯案的情况。所以在青少年防罪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由细做、持续做、一起做，同心協力，一起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Philip Sir， 你讲得真的没错啊！你所提到这两种的罪行的跌幅，其实很大程度可以说是警方和社会各界一段时间努力的成果来的。我都相信只要社会各界持份者一起继续努力做多些的话，一定可以影响到更加多的年轻人的，教识他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在节目完结之前，我们都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为了探讨如何应对数码时代带来的网络风险，警务处在前日9月13号一连三日举行了网络警政国际论坛，今日已经来到最后一日了。 是啊，今次我们有机会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执法机关首长、创新科技界专家、知名学者等等，一起讨论和探究未来警政的发展趋势，机会真是非常难得，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啊。 今集的时间就够了，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啦，三大指数都有得升嘅，咁啊道指升331点啦，标指咧升37点啊，纳斯达指数升112点啊，港股期指咧亦都有得升，升110点啊，睇下今日咧有冇机会咧再做翻好少少啦。但呢个时间咧，船仔交俾你去呼吁下电话喎，系嘛？ 冇错啊，今日咧依然都系有位置俾大家去打电话嚟，可能同你心爱嘅人讲声生日快乐啦。今日电话系18723888、18723888啦。 系打个电话嚟做个神。光 morning call 啊！如果有朋友仔近排生日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888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继续邀请到大壮咪。早晨啊！ 早晨，小白话呢个星期五，希望真系。风和日丽冇嘢啦吓， 系啊， 连续两个星期五十号风球又有，跟住啊 黑色暴雨十几个钟头啊！ 莘莘学子就较为快乐啦。如果佢哋唔系咁想咁快适应学校嘅生活嘅话，咁第一个星期又原本9月1号开学啦，点解 delay？ 点解第二个星期呢啊都有咧就连续三日放假、 啊？嗱、啊，你话莘莘学子咧就系、是、令我谂起嗰位小朋友接受访问咧，话唔使翻学放假都几得意吓。 系啦， 不过莘莘学子啲父母就唔知咪咁开心啦。 系啦，父母就唔系莘莘学子，父母就辛苦啦。 啊，辛苦即系仲要系咪俾水嘅？呢轮咧就啱啱有日系去呢个南区啊，脊柱啊，要探访下啲囚友啦，我哋叫做法律探访啊 ，legal visit 啊，去见见啲客仔啦咁样。哇，沿途咧只要驾驶汽车咧，真系水头充足啊！ 哇， 嗰啲山坡有好多美丽小瀑布。今日睇又好睇啫，但系嗰个公路咧。真系南区嗰边啊，痕迹斑斑啊，唔知道系水浸定系积水造成啊，唔识解啦。 哇，直头系瀑布打成添啦， 咁可能车底高啲啲车咧，就唔知有冇着数啦。咁样，一般人未必知咧，就赤柱咧，其实嗰个监狱咧，就分开做三个区域嘅。咁一个正式叫赤柱，Stanley 啦吓，咁。亦都有话东头咧，同埋白沙咁啊。 系， 有啲就知，咁啊唔系个个知啦。咁啊，探监就唔好讲啦。上个星期讲嗰啲中医嘅名衔啦， 系、哦， 咁就话如果唔想俾人当你自己自称做西医咧，又要又医生又医师想叫嘅话，咁啱你系中医嘅话咧，啊名衔上要加个中字话， 系啊，中医师个中字啊不能少啊， 系啦，好紧要吓，即系中医生、中医师都得啦。不过原来咧系啊，睇睇下都有啲。忌讳即系我哋叫做吓，系、欸、啦，因为里边咪有男医同埋女医嘅， 系啊系啊， 咁啊男医冇所谓啦，男医咪叫中男医咯吓，咁啊最多人哋以为系阿钟南山啲，唔知咪远亲啊 ，friend 啊， 系啊，方中 Sir 咁样，咁啊但系咧女医就有啲啊咩啦，或者中女医咁， 有啲杂使、啊，使唔使攞埋张结婚证书出嚟摆埋喺卡片嗰度啊？ 未必个女大夫大国手都接受，尤其是啱啱毕业。青春少艾啲嗌佢中女医咁即系唔系嘅乜嘢？呢啲都系研究一下啲法律要唔要啊？走就啦咁样。 好。 咁另外阿小白有冇试过嗌救啊？ 嗌救我啊未试过，因为我觉得嗌救如果唔止摆落个皮肤嗰度，我啊惊辣亲。咁当然佢哋专业啦，系我冇胆啫。 吓，咁我嗱细个咧，即系我比你啊年纪长好多啦。我哋细个咧。就有啲唔知咩奇難雜症咧，就唔使中醫唔使攞牌噶嘛嗰陣時 嚇。係啊係啊， 咁啊揾到啲唔知邊度咧，有啲江湖啊唔係人物啊嗰啲醫生啊啲郎中咧就會可以治病嘅喎，佢講佢阿媽講啊。咁啊因為細路仔跟條頸嘅時候摸下醫有粒嘢嗰啲硬塊啊。咁啊啲大人就叫嗰啲做痰火核啊。 哇！其實我都即係孤陋寡聞啊，呢、這個我都要跟你學下嘢先。 咁講咁跟住咧就揾到個阿伯伯咧就唔知邊度嚟嘅咁啊，攞張紙仔啊貼住你塊頸，跟住哇攞個唔知煙頭定香辣落去，真係痛到咩就病都好翻。 佢簡直激發咗你身體入邊嗰股嘅潛能，令到你好翻啦。 系嗰阵时就冇呢个学术，可能实整系都未定。 系啦， 不过你话啊，有时候都谂下，咦嗱，因为法律上啊定咗义啊，乜嘢西医，咁、另外一个界别有中医啦吓。咁跟中医同埋西医之间或者系之外咧，系、有冇一啲灰色啊、白色啊、乜嘢色嘅地带咧？咁啊， 系咯，嗬。 啊，有好多人啊中意医人咁，但系啲手法啊，唔知属唔属于。无牌执业噶嘛吓、 啊，坊间嗰啲有啲叫古法嘅，咁我又真系估佢唔到、 啊。哦、啊，真系睇点估啦，即系你又当然啦，非洲啲巫医就应该唔关事啊。 系咯系咯， 有啲神医就可能话嗱咁样啊，你念下经啊，另外咧就你去银行嗰度揿晒啲钱出嚟，装落个盘度交俾佢 吓， 你继续念得噶啦咁样。咁、我谂就跟住佢就话咧，即系如果即使佢话咧嗱咁样，你嘅病会好翻啊，又或者你亲戚啲病会好翻咧，都唔可以告佢无牌执业西医定中医噶。 系、又有啲人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又好似系系咪江湖术士啊？又气功又内功又点样咩功咁样噶、哦？ 系咯，咁咪过佢行骗或者得嘅。如果真系呃人嘅话，嗱咁啊，另外所以讲开就系之前话好多单，即系咁啱咧，生命上遇到呢啲咁嘅中医嘅刑事案件咧，有一单就真系讲挨救噶。 哦，系点样噶？ 啊，咁嗰个被告人咧，就有个挨救学会之类嘅东西咧，啊，咁啊仲做埋呢个主席噶嘛。 哦，原来有挨救学会噶。 系。咁跟住就告咗佢啦，咁咧就话佢咧冇牌，咁咧就系执业啊，做中医咁样。咁啊唔系佢自己紧张，原来佢好多咧系嗰啲啊唔系教友定系病人定叫咩好咧信众啦吓，好多都俾佢系又唔知系咪叫治疗啦，总之系帮忙咧就好翻嘅。 哎哟， 啊唔知奇迹定乜迹啦， 系啦系啦。 咁所以咧大伙儿咧会涌去呢个律师行就喂要啊帮帮阿师傅。 哎呀，唔怪之啦，师傅咁招积啦。 啊，咁我哋又唔敢讲个招积啦。不过咧，佢啲信众有啲真系几好嘅吓、到而家咧，即系每年都收到阿乜太嗰啲朱古力啊，咁样。 哦，系 法兰西啊，定系比利时啊，真系靓嘢嚟嘅。 你好，你好。 吓、啊，咁但系点都好啦，讲翻件案啦，咁嘅样吓。咁啊，告佢系中医执业喎，咁。咁啊，法庭梗要睇下中医执业嘅定义啊嘛吓。 系啊。 咁啊，即系。依照咧醫書籍乜嘢講咧，就是、香港有條呢個中醫藥條例啊，咁之前都提及過噶啦，咁啊裏邊就香港法例第549章，咁喺個釋義嗰個定義嗰度咧，佢這麼說嘅話，佢就話作中醫執業咧，就或者以中醫方式行醫咧，或者話英語啊、practicing a Chinese medicine 咧、就係話以以下嘅任何嘅作為啊，啲 act 或者活動啊 activities 咧。就應用喺乜嘢呢三樣嘅、一個就全科啊，乜嘢係全科呢？睇翻英文對照咧，原來就 general practice 平時叫嗰啲 GP 咧， 咩 睇西醫睇 GP 咁啊。咁啊，第二尾咧就係針灸，咁第三樣咧就骨傷啊。 哦， 咁呢三樣嘢，依冇一樣嘢寫住係挨救嘅喎。 係咯，咁點算咧？ 針灸咧就近近地嚇、但係唔係等於咧，我哋唔知㗎。 骨啊，更加唔似啊！ 系咯，咁因为可能你话去某些地方，有时啲游客都会俾人嗌去试下，成地都铺晒啲类似炭咁嘅嘢，咁行过去咁，嗰啲又有火有炭，系咪脚板勾咧？我哋又唔知道噶嘛。 系咯，我以为表演咋。 另外咧就话要依呢个传统中医药学为基础，咁以前都提过好阔噶嘛，华佗定李时珍。定系神龙上百草去睇咧，咁、好啦。总之基于呢三样嘢啊，即系应用呢三样嘢咧，就然之后以作为诊断啊、治疗啊、预防啊、舒缓任何疾病或者任何疾病嘅症状，咁啊，另外就开出中药材啊、处方啊，仲有第三样都得，就调节人体机能状态。 哇， 咁、都叫做系。中医执业噶啦， 其实包含嘅嘢都好广泛下、啊。 系啊，吓到即系唔敢同人哋讲话，你不如啊咩整四两咩杞子咁样啊煎水咁。 系咯，就嚟 啲乜乜用乜嘢变成开处方啊？ 叫人饮到一啖暖水都唔敢、啊。 系啦、啊，咁我哋就睇过下，咁坊间咧有啲似系注册中医出嚟讲，就话诶、有啲系食疗，有啲咧就药方有分别嘅，咁咪点分别咧？睇落都有。有啲系植物嘅，咁但系有两样都滥过界嘅，咁嘅样。咁啊打嘅时候咧，控方就出现咗个专家啦，咁样啊。专家就梗系本身系注册中医啦，吓。咁佢又当然系控方嘅专家咧，佢哋嘅意见都会系被告人咧系有中医执业嘅咁。好啦，问到啊喺庭上嘅问到佢点样定义咧，咁嘅样吓。咁咧佢就似乎又唔係講翻嗰啲《黃帝內經》啊定咩嘢嘅噃，佢咧就攞住條法律嚟解釋喎， 嚇係 先咪有份立法嘅咧咁嚇，咁啊大家都可能會知啦，即係庭上咧一般嚟講就係唔接受一啲意見證供啊，除非佢係專家嘅嘛，咁如果佢係醫學專家，咪講醫學咯， 係咯。 咁法律嘅專家咧就唔使揾噶啦，因為律師啊法官本身就係專家啦咁。咁但系个医学专家就讲法律咧，咁有时候你话捞到落去讲，即系可能系讲开医学嘅角度提及，都啊难免啦，咁啊又明白啊。但系纯粹如果攞住个条例去解释咧，似乎就唔系佢嘅范畴嚟。 系咯，啊会唔会捞过界，定还是本身以前佢系执业啊，系法律嗰方面执业咧？嗬。 啊，咁另外咧喺检取嗰啲证据嘅时候，因为。 是他们所谓放蛇又放不到那些材料啦，这样就没有直接证据说喂他用那些是什么来的，就是艾叶啊艾草啊，这样就不清楚。另外呢亦都冇一啲絕權威嘅典籍咧，係換人。咁嘅時候咧，問一個即係控方嘅中醫專家咧，講到就係話，即使即係任何嘢望聞問切咧，正是但一樣喎，唔係望加聞加，聞加切， 是但一樣。 係啊，即係你望下望下嘅啫。 其實我都係嗰句，都幾闊喎。就嚟行過，我問下你近排點啊？都係問喎。 是咯，即是面色不好啊，可能血气差啊，咁样。再不是再进一步呢，就是见云啊，咁喺个云浆度搽油啊，咁样。 是行医嘅咯。 是啊，咁呢啲可能是属于全科嗰度，因为以传统中医药学嗰啲中药油嚟㗎嘛。 是啊是啊是啊。 咁诊断啊中，治疗都中㗎喎。 是啊。 咁啊，食定啲咩嘢预防又中嘅喎，舒缓就唔使讲啦，因为推拿都好似系，虽然唔知系咪属于全科咁嘅样，咁所以吓到咧，好多而家嗰啲咩以前啲咩足底按摩嗰啲咧，咁啊挂咗好多啲穴位噶嘛， 系 唔系穴轨啊吓， 穴位。 咁而家好似收起晒。 你讲开我真係唔觉，我细个都见好多，即係喺个门牌下低嘅冷巷咁样，一大个直脚咁样就讲晒穴位俾你听。 摆个档口出嚟，啲老细都醒目㗎，呢啲係属于中医執业，当我唔知道有冇有人即係劝告啊政府有部门提醒过佢哋啦。咁时候即係所谓普通啲脚我都识识地咩足三里呀、係人都几乎都知道。头的两边咩太阳穴啊， 系啊系啊， 更加唔好话啲武侠小说嗰啲任督二脉 啊，又涌泉穴啊， 有噶喎，原来真系啊， 系啊， 原来啲脉有三种添啊，咁啊系啦，咁嗰啲就唔讲得咁远啦，啊，总之大家都避忌，因为费事咩误入法网系嘛咁样。不过嗰种案件就因为讲到咁阔阔到咧，法庭都冇办法拿捏到。怎样去定义，于是那位主席就幸运了，也有其他人幸运，又每年有朱古力收。 所以说呢，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主要有个牌在身，那个牌呢正正经经找回来，如果没有牌的话又没有乱地去涉猎人家的范畴，好像中医那样，我就听又全科又针又骨，我问密切问下的话都要小心一点才行， 要讲清讲楚，不是用着传统中医药学，只是作为一个朋友关心下啫， 系啊，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浸威， 唔该晒小华，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越来越多人会重视环保，特别是一些塑胶制品，例如就是饮管，很多人现在都不会用胶饮管，而市面上亦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环保饮管，好像是玻璃饮管、钢饮管，甚至乎有最近很多人都会选择用的甘蔗饮管。相信大家对他们都不陌生，但是有不少人都会觉得玻璃饮管和钢饮管会不会清洁得不干净的，亦都有些人不是很喜欢纸饮管有一些毛毛质地的感觉，好像浸得耐了个饮管就会变霉。於是有一些环保团体就绞尽脑汁去尝试找超过80种的植物，到最后他们就找到蒲草这一种植物了。其实蒲草这一种植物在以前的时候农夫是会当作为是杂草的，但是经过团队发掘了它之后就留意到它有个特性，就是不会变烂，而且种植它的难度亦都不高，所以他们就开始去种植蒲草。而种植的期间他们是不会喷任何的农药又或者是除草剂，给蒲草自然生长，对土地友善之余更加可以保障到大家去使用它的时候是更加安全的。而要用蒲草来去做草饮管，过程亦都是很简单的，只需要有5个步骤：清洗、剪裁、烘管、干燥和消毒。 是纯天然产制的，所以用完它之后在自然的环境之中经过三至六个月就可以自然分解了。有了草饮管的出现，不单止可以让我们继续方便一点去饮食，而且还要不伤害环境。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Happy Friday， 无论今日嘅天气系好定坏咧，跟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嘅阿昌咁就点都好啦，咁所以我哋一齐请嚟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日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咁啊，带俾大家有一个新嘅节目，叫做《非凡公仆与民同行》。咁系讲乜嘅咧？咁系为咗原来咧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啊，喺1999年起咧，就每隔两至三年咧就会举办一个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咁啊，目的系肯定咧为市民提供卓越服务嗰啲决策局啊、政府部门等等。咁啊，同时令到啲公务员团队咧一啲鲜为人知嘅好人好事啊得以传扬啦。咁啊，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又互相学习，从而提升呢个公共服务质素，咁啊，最终惠及我哋广大市民。咁呢一个节目咧，就一连三集咧，就同大家睇下颁发咗呢个2022年11个唔同嘅奖项啊。咁啊，今日系第一集啊嘛，就会咧首先颁嗰个奖咧好犀利，咁啊唔系一个政府部门得嘅，系19个决策局同埋政府部门携手得到嘅。咁嗰个奖咧叫做卓越部门合作奖嘅金奖，讲紧嘅咧系由呢个疫情爆发初期咧，咁啊好多抗疫设施都严重不足啦。咁啊，政府咧即刻筹划咧喺唔同地点兴建嗰啲隔离设施啊，咁啊，医务卫生局等等19个决策部门同埋决策局同埋部门咧就携手协力喺短时间之内咧就兴建好嗰啲隔离设施啊，咁啊同市民一齐努力抗疫，咁我哋一齐咧今集啊睇下咧呢一个金奖有边19个部门得一齐得到，同埋佢哋咧点样充分合作啊？ 冇错，其实真系唔好睇小公务员或者唔同政府部门啊，唔好讲疫情。我哋最近即系百年一遇嘅水灾啦、水浸啦，如果冇渠务署或者系其他唔同嘅政府部门快啲清走晒啲树啊，或者系清一清个渠咧，我谂我哋香港应该冇咁快可以复苏啊。咁所以系非常要多谢佢哋。咁所以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政府部门点样合作嘅话咧，就记得留意七点三十五分嘅非凡公仆与民同行啦。去到十点半嘅中国梦的故事系讲啲咩？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纪录片系列，中国梦的故事是讲什么呢？原来是用这个国际的视野去解读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的成就。这个节目是由中外联合的创作团队一起去到制作的，搜集了很多大量珍贵的素材，但讲的东西呢都是围绕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今集第一集呢跟大家看一下呢，即到了今时今日呢，这个新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一路有些什么变化。咁话说即是中国呢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的嘛。 是 啦，咁好耐好耐之前呢，即是丝绸之路的年代呢，即是中国人已经源源不绝将那些丝绸啊等等的商品呢送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咁啊，就之後去到鄭和下西洋嗰陣時咧，率領嗰啲龐大艦隊啊，下咗西洋去印度洋航行啊嘛。即係中國其實咁多年嚟咧，都同世界有好多關係。咁當然嗰個關係會不斷變化。咁啊，到咗今時今日，又出現咗啲乜嘢變化咧？咁啊，呢個節目《中國夢的故事》咧，今集就會帶大家探討一下啦。 冇錯啊，因為咧，我記得以前咧，我就問過先生嘅，點解中國嘅英文名叫 China？ 你知點解啊？ 點解咧？ 原来咧系因为我哋中国咧系当阵时经常地输出一啲瓷器去到出边嘅，咁瓷器咧其实我都分唔到究竟系中国叫 China 定系瓷器因为中国输出所以叫 China。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啊，总之系两个英文名都系叫 China 嘅，其实瓷器英文名系叫 China 嘅。 哦，咁啊，真系究竟边个先系本源，真系要你要再问多次老师。 系啦，呢个就唔清楚，但系又可以从呢一个英文名睇到中国源远流长嘅一啲历史，点样同国际之间嘅合作。咁啊，呢套纪录片可以睇埋而家添啊，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10:30嘅《中国梦的故事》啦。咁去到 9月16号或者17号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咦，有香港超级联赛睇喎。 冇错啊，咁啊，港台电视32台咧，我哋继续会带俾大家有好波睇啦，呢个足球啊，继续同大家咧去到直播呢个港超联嘅赛事。咁啊，呢个周末日咧，咁啊都有好嘅赛事啊。咁啊，先同大家介绍，听日星期六下午2:50有呢个李文对杰志，咁啊暂时咧踢咗两三轮啦。咁啊，两队咧都系全胜嘅一个纪录。咁啊，呢两队喺上一季咧个成绩亦都相当之好。而家杰志啊暂时排榜首。咁啊，大家想知道呢兩隊勁旅咧，李文對傑志佢哋六死垂手咧，記得聽日要留意一下。去到星期日亦都有一場地區球隊嘅比賽啊，咁星期日晏晝同樣2:50咧有深水埗對港會，咁大家一齊咧黐住港台電視32一齊撐本地波，支持下香港運動員啊！ 冇錯，我想睇下六死垂手咧邊一個贏到咧，就記得睇港台電視32啦。咁同埋節目咧只係會做一個電視嘅直播，係唔會設網上直播。和重温的，所以大家记得坐定定在电视旁边看看不同的足球队，我也挺有兴趣看李文对杰志。 是啊，这场应该很瞩目好看。 是啊，应该好看的，两个都是全胜纪录的话。 是啊，没错没错。 是啊，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就记得看啦。今天不谢阿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大家睇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啦，部分地区咧雨势都会较大一啲嘅。日间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依家咧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启动香港夜缤纷活动，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过后，市民生活习惯改变，夜晚未必多出外用膳，期望透过一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夜晚出嚟玩，带旺市道。他说今次活动部分以前未做过，例如海滨几个场地的主题活动、海洋公园一些夜间活动等，即使现时有的，若果受大众欢迎都可以继续举办，例如停办几年的烟花汇演会用新航拍技术，饮食嘉年华亦都有新环节。黄伟纶说，明白推动活动要有其他配合，政府会做功夫，活动本身不是要跟现有商户争生意，而是希望市民走出来带动消费，对整个夜市有帮助。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北韩领袖金正恩转到远东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参观一间飞机制造厂。韩联社报道，工厂负责生产苏-57战机和民用飞机，除了飞机制造厂之外，市内亦都有建造潜艇等舰艇的造船厂。金正恩是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访俄，两个人日前在远东阿穆尔州东方航天发射场会谈。朝中社报道，两人讨论多项重大问题和当前合作事项，包括两国在应对军事威胁方面进一步密切协调和相互支持，并且达成共识。南韩、美国和日本的国安首长通电话，对俄朝两国讨论军事合作表示关切，警告两国应该履行安理会决议以及各类国际制裁规定，禁止武器贸易和军事合作的义务，否则将会付出相应代价。 利比亚东部德尔纳受飓风吹袭引发洪水，红新月会表示增至11300人死亡，仍然有过万人失踪。市长早前估计最终可能有18000至20000人罹难，又担心大量遗体留在废墟和海中会导致疫症爆发。来自埃及、特尼斯、阿联酋、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当地。获国际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说，已经要求总检察长调查这场灾难是否涉及人为失误。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如果利比亚拥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气象机构，就可以提早发出警告，当局亦都可以疏散居民，这场灾难本来可以避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95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元，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4.2升4毫；友邦保险65.8升2.5毫；汇丰控股60.6升8.5毫；比亚迪股份243.2跌6毫；中国平安47.15升3毫；领展房产基金37.3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47.38，瑞士法郎0.896，加元1.352，人民币7.279，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3458点，升291点。港金报1783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68美元，卖出19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咁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咁啊，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嘅，交通有少少阻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喺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啊，交通有少少挤塞嘅。仲有就系九龙嘅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营盘街咧都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长沙环游乐场噶。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营盘街有意外，龙尾近长沙环游乐场。隧道情况咧，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喺擎天半岛。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而家主要系北角线比较多车啦。北角线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暂时回复畅顺啦。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而家多车啦，龙尾到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咁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提下大家啦。港岛咁啊受到较早前冧山泥事故影响，而家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往方向。赤柱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山顶司徒拔道门牌53号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嗰段咧系单线双程行车噶。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一段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 而石澳道来往方向近住哥连臣角道至到烂泥湾停车场嗰度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而家城巴嘅九号来往筲箕湾至石澳咧，就恢复单层巴士行驶嗰度嘅。不过经过时间，大家如果是揸车经过的话咧，都是要小心同埋注意车速啦。九龙嘅路面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系多车。呈祥道去荃湾明爱轩嗰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至于新界啦，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仲系比较繁忙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新墟至元朗公路仲系多车。同埋呢個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去九龍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馬場一帶都係比較繁忙。安全車速報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九龍，同埋東涌裕東路迴旋處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一带一路倡议踏入十周年，计划为香港带来咩机遇？香港又怎样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政府推动非遗保育工作同样踏入第十个年头，一起去看看极具本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啦！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日本的摇摆天团下个月会来到香港开 show， One OK Rock Make It Out Alive。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You don't have to pull the route from. Nowhere to go, nowhere to go, nowhere to go. No road is left to run on. I was born with hope. Demons couldn't shake me up. Bring it up, bring it up, bring it on. Cause we haven't had enough. Won't give up the fight. Make it out alive. Set this world on fire now. Whoa, whoa, whoa, whoa. Don't give up, it's gonna be alright. Cause I don't wanna let you. 不单止亚洲地区和日本红，正是冲出国际，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One OK Rock Make It Out Aliv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啊，星期五嘅早上，小白啦、阿欧啦，同埋船仔咧，都喺直播室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啊？早晨，嗯、 早晨啊， 系咪易太啊？ 船仔啊，系啊，易小姐。 哦，易小姐，你好啊，易小姐。 系啊，系啊。 易小姐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快啲讲嚟听下先。 系、 嗯， 多谢你，多谢你柜台啊。 系。 啊，今日咧、哦、就透过嗰个大气电波咧， 神光 morning call， 就直住呢个啊。同我两个朋友同埋我自己本人、 哦 啊、今日都是生日嘅， 系啊 ，Happy Birthday！ 同自己讲咗未啊？有冇对住块镜见到自己又 Happy Birthday 咁样啊？ 有啊， 有啊嘛，哎呀，有啊，好啦，呢、這个好紧要啊，呢、這个 生日快乐啊，祝你事事顺心， 身体 身体健康啊！ 你同你嗰两位朋友好好朋友噶？ 系啊系啊， 识咗几耐啊？哦，好几年，同年同月同日生系嘛？ 是啊 是 啊 是 啊。 哦，是什么场合认识到啊？是工作的朋友啊，定是其他场合啊？ 都是偶遇的。 偶遇？何来偶遇呢？ 火车啊。 缘分。 搭火车式的？ 哦。 搭巴士？ 哇，好有缘分喎、 啊。 易小姐是吗？是 啊， 是 啊，真 的 很有缘分、啊。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讲他们的名字出来听一下先好吗？唔该。 一个叫微兴。 嗯，系，仲有咧， 一个叫星，我唔记得咗咩星添。 哎呀，星，因为太偶遇嘅关 系， 唔记得咗。 高兴嗰头， 系啊，高兴嗰头啊。喂，咁唔紧要啊，佢都听到噶啦。咁你嗰阵时咧就知道啊，咁你点解会知道你同年同月同日生嘅？ 倾下倾下，讲下讲下就 系咩？ 系啦，系啦。 咁有冇倾埋边个时辰出世啊？睇下咪夹埋自己命运差唔多啊，定系点样啊？ 咁啊冇喎，咁啊冇。 哎呀，下次夹下咪 friend 咗嘅话，就夹下呢啲嘢啊嘛。 不过我哋好多嘢都好似即系有嗰个第六灵感咁嗰只。 咁犀利嚟噶咯？呢啲开始，试下玩古牌啊！估牌真系嗱，你畫咗啲圓圈交叉三角形啊！嗱，呢個即係自己，你估下。 今日去主題樂園玩， 嚇 啊！你又帶乜，佢又帶乜，其實都知道噶咯。 哇！ 即係 呢個心有靈犀， 係啊，心有靈犀嘅啫。 開心啊！今日去邊度玩啊？咁你正日生日，易小姐。 今日我哋去海洋公園咯。 哦。 食完饭就去海洋公园， 系喎、啊，三个都免费、 啊， 你三个都 系、 啊，完全唔使钱入去、 啊， 直入、 啊， 开心仔啦咁、 啊、 样。 旧年就已经系噶啦， 系啊。探下国宝都真系好喎， 系啊，玩得开心啲啊，影多啲相，打下卡啦， 多谢，祝佢哋，祝大家啦， 系 都系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系， 健身常驻啊， 系，日日都笑容满面啊。 祝你哋咧都系身体健康啊！ 多 謝 ，好咁啊！多谢你电话啦， 节 节 上升。 系，好好咁啊！今日咧带嚟呢首作品啦。咁既然你 Happy Birthday 啊，带嚟刘德华先生嘅《情人 Happy Birthday》啊， 系啊， 送晒俾你啲朋友仔好唔好 ？Happy Birthday！ 拜拜， 拜拜， 拜拜。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侍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欠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福。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全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是亦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逢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是亦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论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 Happy Birthday，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嚟到饮食图鉴，都提提大家出边28度嘅气温啦吓。咁啊，呢个天咧，其实有阵时就忽冷都忽凉咁样啦。 系啊， 又唔系话好热嘅，因为呢排都雨水多啊吓。咁啊，但系我自己觉得有阵时去到冇乜风嘅时候，都有啲闷热嘅感觉嘅、可能我自己本身咧都热底啦，亦都比较上咧就中意啲凉快嘅。 同埋而家成日落雨咧，都系有少少湿湿立立，系觉得有啲焗啊。 系啊，我都系最主要都系焗啊，我都系唔中意焗啊吓。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嘅食物系咩嚟嘅咧？咁佢咧就系用呢一个嘅鱿鱼就可以咧去到做到嘅一个食物嚟噶啦。咁鱿鱼咧今次咧就系一个类似冷盘咁样嘅煮食方法嚟嘅。 冷盘会唔会好腥噶？ 好腥啊？唔会啦，而家呢个年代仲边度会？俾啲腥嘅嘢大家食啊，都已经识嘅话咧，都已经系飞晒水噶啦吓。咁、所以个做法咧都系好简单嘅啫。首先要准备定嘅材料，咁当中咧亦都包括要鱿鱼啦，鱿鱼啊视乎大家啦。我啊中意多啲嘅，就 系 中意淡淡鱿鱼嗰啲，所以我就买大条啲嘅鱿鱼。另外都要准备定咧就紫洋葱，咁紫洋葱都系我都其实都中意食紫洋葱， 系我都中意食， 系啦，咁所以我就 硬系觉得 我就会都系准备一个嘅，咁如果你唔系咁中意食，你半个啦咁样，好啦，亦都要准备定啲，譬如系拇指嘅黑橄榄啦，几粒啊三四粒啦，跟住亦都要准备定啲芹菜，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唔中意芹菜，咁你咪就唔好落啦， 系 啦，好简单嘅啫，亦都准备定一啲，譬如系芥末啦。即系 芥末、 芥辣，系啊。 O K， 系啊，跟住要准备定一啲沙律酱或者蛋黄酱，同埋胡椒粉、少许，咁就已经可以准备咗你足够嘅材料啦。 系 好，咁煮法呢亦都相当之简单。咁有鱿鱼喺度啦，鱿鱼咧亦都要先飞下水嘅。咁所以咧，我就先将佢咧就切咗呢一个鱿鱼嘅形状，即系一圈圈咁样当鱿鱼头咁样啦，切切切切切。咁我因为我买得多，我又中意大大件，咁所以我就唔会切到太薄啦。咁切好咗之后，备用啦。咁先可以处理咗嘅咩咧？就处理咗个洋葱先。咁洋葱你就拎咗个心出嚟。咁切洋葱嘅时候，你又唔想喊，咁点啊？咁可以先去简单浸一浸水先啦，系啦，浸嘅 将吓系将我听系用把刀浸水咯， 把刀浸又得，洋葱浸都得， 同埋有另外一个系 咬住香口胶。 吓，哦，系啊， 系啊，我嗰阵时我觉得系 work 嘅。 系，但系 一路切一路 戴眉镜。 戴眉镜当然都是可以啦， 但不是戴眉镜未必得，因为你的鼻哥会闻到那些味道，你眼泪水会出，是的，但是那些浮潜， 哦， 浮 潜 那些镜就得了， 是 的，那就得了，但浮潜那些就可以切洋葱了。好，那你切完洋葱之后呢，也切到它一圈圈，那就很漂亮啦，也可以就先将它就放在这个水里面就浸一浸它先，大概浸它五分钟左右啦，有一种讲法就叫将那些水气呢，就虽然佢系浸咗，但系将嗰啲洋葱啲涩嘅味咧，就叫浸走咗，系啦，浸走咗。咁所以个洋葱咧会明显上水分更加多，同埋更加爽啊！ 一定浸走咗，咁啊又唔使惊整亲只眼， 系啊，冇错啦。咁然后咧就准备定头先所提及过嘅嗰啲黑橄榄啦，咁啊将佢切一半咁好简单。黑橄榄我就唔食嘅，咁但我都会落，因为有少少味。 吓，你唔食噶？ 我唔食噶。诶，你食噶？我得啦，买多啲。俾曬你食，由於我食，你食黑橄欖。 哦，咁又唔好，兩樣一齊食。 得。好啦，今日黑橄欖就將佢切成一半啦，咁啊放喺側邊啊備用啦。好啦，跟住然後就要落嗰個魷魚咯。魷魚大概咧就係攞個水嗰度飛水飛五分鐘左右啦，咁啊已經會熟噶啦。咁啊同埋咧，見到佢面頭咧會起曬泡噶。有嗰啲鱿鱼嗰啲渍啊、散 啊， 诶嗰啲污糟嘢啦，诶系啦，即系鱿鱼啲污糟嘢啊，唔系平时嗰啲污糟嘢。好啦，就将佢咧就浮晒面啦，浮晒面之后咧，你就将佢滗走佢啦，甚至乎将个鱿鱼都系拎出嚟咧备用嘅。咁鱿鱼其实我自己更加中意咧，就系点讲啊，中意咧就系爽口啲啊，或者大件啲嘅，所以就会切大嚿啲啦咁样。咁亦都中意咧就系鱿鱼个香味，鱿鱼酥我都好中意食嘅。就唔係淨係中意食嗰個魷魚頭嘅，咁我自己都好 like 嘅。好啦，咁另外咧就要準備定另外一啲嘅材料啦。咁就係頭先提及過嘅沙律醬啦，少少嘅胡椒粉啦。另外一個咧重點咧就係咩咧？第一芹菜都放埋落去嘅嚇，芹菜都放埋落去嘅。咁我覺得嘅重點就係嗰個胡椒嘅香味啦。 哦， 因為胡椒咧，其實我除咗係落呢個黑胡椒之外啦，我仲會攞啲白胡椒。 喂，咁又好有層次喎，係胡椒嘅層次喎。 係啊，咁再加上咧有啲黃芥辣，咁啊令到你嗰個都係辣嘅，有少少唔同方向嘅辣。有啲朋友咧會中意落少少嗰啲泰國普嗰啲。泰式嗰啲辣椒， 辣椒， 辣椒嗰啲辣椒油啊，辣椒水啊，唔系辣椒水，辣椒水系啦，唔系辣椒油。咁嗰啲就 liquid 少少嘅，咁就泰式嗰啲咧有少少鱼露咁样嘅，咁啊倒落去，因为鱼露同海鲜咧其实都相当之 match 吓，咁啊放落去呢一个汁嗰度就搞，咁啊形成咗一个酱料。好啦，形成咗酱料之后咧，咁我自己就中意再喺面头再加啲芝麻。 沈 芝麻上去，咁啊芝麻亦都可以用两个方法，第一就系磨咗佢先。譬如你去嗰啲， 系咁就会可以再香少少。 系啦，去嗰啲吉列猪扒铺，佢咪俾个碗你，咁个碗就磨嗰啲芝麻噶嘛。咁你可以咧，有啲坊间有啲本身已经一搅出嚟就磨咗嘅，或者你自己倒落个碗嗰度咧就自己磨咗佢咁样。咁啊，亦都有一个芝麻香喺度。好啦，准备整啲酱料之后，咁头先讲嗰个嘅洋葱啊，同埋鱿鱼啦，咁亦都可以咧攞翻晒出嚟噶啦。咁啊，放入个大嘅盘入边，将佢捞咁样。个鱿鱼咧。差啲讲漏咗，由于我想佢更加弹牙咧，其实我都会好似乌冬一样，嗰个冷河，甚至乎落冰嘅，咁令到佢熟咗嘅鱿鱼咧，咬起上嚟嘅时候，嗰个口感会更加弹，系啦。咁我呢个都系一个我觉得几食落去几弹牙嘅方法。然后就头先将以上嘅材料一齐混酱咁样混埋佢。 我以为你系谂住点噶咯，嗰个 唔系点噶，唔系点噶，全部捞埋佢噶，跟住最尾嘅时候咧，咁啊可以上碟啦。然后你就可以食到一个咧非常之清爽嘅鱿鱼洋葱冷盘啊！咁系今日嘅推介嚟嘅。如果大家喺饭前唔知道食咩饭前菜嘅话咧 ，Happy Friday 啊嘛，同埋 咁就 啱啊， 啱啊！食呢一个鱿鱼洋葱冷盘咧， 冇错。 我的享乐时代。 剛才讲到 Happy Friday 啦，咁所以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可以去边度玩边度睇嘢啦。咁第一个可以去嘅地方咧就系睇下展览。 哎，好喎、 啊。系啊，呢、這个展览叫做《家国情怀：宋庆龄生平展》啊，咁有开幕礼咁啊，开幕礼会喺今个月嘅9月15号星期五啦， 系 即系今日， 今日、啊、 下昼三点钟嘅香港中央图书馆嘅，系啦。咁呢一个其实系好好睇嘅，应该。 同埋有呢、這、一个哦，因为佢支援单位咧，原来系政府嚟嘅，咁所以咧系可以睇到。 咁梗系啦，即系嗰啲元首嚟噶嘛，咁啊，所以咧我哋见到佢喺9月16号至到10月4号期间咧，咁啊都会喺香港嘅中央图书馆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家国情怀宋庆龄生平展系啦，咁大家就可以去到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啦。咁但如果你话喂，除咗展览之外咧，仲有电影都可以免费俾大家睇、 啊。冇错、啊，今次咧就因为恭贺翻啦梁朝伟，咁佢就荣获咗第80届嘅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嘅金狮奖啊！咁所以就会播《一代宗师》 欸， 正啊！ 我有入戏院睇嘅、啊。因为真系嗰、那个戏院睇嗰个张力咧，嗰阵时嘅感觉得到咧就好强，咁啊系百看不厌。我知道拍摄嘅时候咧都有用咗好多嘅精神入去。 系啊，拍咗好耐啊，好似系两年几。 你睇个导演就知佢拍耐。 系啊，系不嬲拍得耐。但我都系好中意睇噶。我以前咧第一次睇嘅时候咧就觉得有少少闷嘅，但最尾翻睇咧，我谂我睇咗有几次，四次。 将功夫同美学同艺术咧结合。咁啊，再加上一啲精湛嘅演技，所以我觉得即系嗰啲镜头攞镜 啊，或者啲水滴嗰样嘢咧，你发觉唔系单纯欣赏功夫嘅。咁啊， 同埋因为啲演员好细致啊， 系啊， 系 啊， 我系听佢哋讲每一个对白同埋嗰啲表情咧、 啊， 我就觉得哇， 原来设计晒， 系啊，好正、啊，即系拍咁耐系有原因嘅。 系啊，所以每一个位咧都要捉得好准啊吓。咁我自己都好喜欢呢一套嘅电影嘅。咁啊，一代宗师几时有得睇啊？ 系啦、啊，咁啊，9月16号嘅星期日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咧就有得播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九月星期日晚吓，咁啊九点半钟嘅时间，港台电视31咧就会播出噶啦。咁啊一代宗师啦，咁啊当然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啊有梁朝伟嘅精湛演技， 冇错，又咪章子怡啊，仲有 系啊，啲功夫咧我都估唔到原来。可以打得咁靓， 系啊！ 即除咗系一种战斗嘅格局之外，仲有一种艺术咧，我觉得系做得相当之好啊！好，咁啊，时间好快脆，去到10点钟噶啦。今日星期神光第一线啊，到而家先，咁啊，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